16.1 选票，得票抛离六名对手，得票最接近的自由党对手只得18%的支持。官方正式结果将会在星期一揭晓。范德贝伦说，难以想象自己的得票比其他候选人加起来众多，感到非常鼓舞。他又说，现在是展望未来并着手开始工作的时候。范德贝伦曾经是绿党领导人，但这次以独立身份参选。在能源危机推高整个欧洲通胀之际，提到社会稳定的口号，宣称他是暴风雨时期的安全选择。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44点，跌395点，总成交金额26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9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99元，跌3.9元；恒生中国企业60.08元，跌1.44元；腾讯控股266.6元，跌4元；美团165.4元，跌7.5元。南方恒生科技3.38仙6系跌1.12仙2，友邦保险69.25元跌1.2，阿里巴巴78.95元跌2.4，理想汽车76.05仙系跌4.65元，药明生物49元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10.08仙升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72，瑞士法郎7.901，澳元5.003，加元5.721，新西兰元4.418，欧元7.654。每百日元对港元5.3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88。港金报1587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2.07美元，卖出1693.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啊，大埔嘅丁角路啦，去翻宝雅苑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有改路措施嘅，咁包括系大埔太和路嘅车不能够右转去丁角路啦，同埋丁角路嘅车不能够直去到宝雅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64号 K 啦，同埋73号 B 都要改道行驶。就是大埔的丁角路去返宝雅苑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太和路的车不能够右转去丁角路啦，同埋丁角路的车都不能够直去返宝雅苑方向，受影响九巴路线64号 K 同埋73号 B 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受强风影响，咁而家青屿干线、丁九桥、港珠澳大桥啦、香港嘅连接路啦，同埋香港嘅主桥咧，都系受车速限制影响啊，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暂时咧就系冇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排到过了虎山道桥底少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受季候风影响，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啦，就而家就不会停大澳噶，就会以沙罗湾为终点站，不停大澳。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涌、大清葵涌到马嘉烈桥底荃湾、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

朝頭早咧比較多 多事發生， 處理即係 都係 節目嗰啲嘢要處理，係 真嘅、啊。因為你有兩個嘢嘛，你又有高考古文，跟住又有一個下流教室，係 啊， 我明㗎， 又要打印啲嘢啊，係啊， 好 係咪先？ 總之大家誠心等待，唔係誠心啊，即係耐心等待。 係啊， 都要誠心嘅。 係啊，仲有我同自己講 點啊？ 如果我再下一城咧， 係。 我就退 學，退學係嘛？ 其實你想退學好耐咧，都唔關事。 你呢種咁嘅精神真係唔要得。 唔係啊，如果我真係成績咁差嘅，咁我咪退位讓賢咯。 我唔覺得你應該係咁樣。你睇下琴日傅家俊， 係啊， 傅家俊嘅精神，其實我就係喺度諗緊你嘅精神啊。 真 係任何每一刻你都唔可以放棄。你諗下對住一個就係明明知道自己唔係佢嘅對手，或者都係唔係話即係咁大家 level 嘅一個。对手的时候的话他都不会放弃嘛、嗯。当我听到他讲的这个生逼的时候的话我想起你。 真 的。也想起一些的 fans, 他就是说没错你在个节目里面又或者你在个课程里面的话你放弃就一定会输。 嗯。还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很好的。叫虽败犹荣就算输了但是你尽力大家都不会责怪你或者觉得是差一点的。 虽败犹荣这一句成语是好。 嗯看同一个人比嘛。好明。 摆喺咩手上？ 摆喺边位手上？火败嘅意思系咪？ 我都想一挑清袋啊，大佬！ 我都话客家婆好了解你啊，眨下眼子嚟讲， 我都好了解你，我要先了解你，先至能够再了解 我。我哋了晒大家，了解晒大家， 犀利啊！ 各位遥佢远佢短佢课程嘅一齐嚟，我哋准备三小时啊！ 阵间讲下我嗰日礼拜六睇翻嗰场比赛， 桌球嘅大师级比赛，真系大师级比赛。 好啦，开始。丰收快活人。天气转凉嘅星期一吓，24度气温，相对湿度57%。今日凉翻少少咯，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美丽数天仍系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干燥，早晚比较凉少少。出门口嘅时候攞翻条褛仔就比较好啲啦。听紧就系、是。风骚发人送俾你有嘢食 ，The one you love， 你爱的那一位。 日风骚范围送俾大家嘅节目非常之精彩。除咗一阵间咧，我哋会有由于梅艳芳姐姐咧今日咧系生日啦，10月10号啦，所以我哋会有一个特辑吓，就系呢一个经典重现。另外有古古啊、侯古文同埋淑女关注组嘅。 冇错，好啦，咁其实当然啦，啱啱过咗星期六日咧，话发生啲咩事咧，我哋都会喺星期一咧个节目里面度讲下嘅。今日咧好难得嘅就系翻嚟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就系阿四眼龟，人哋就四眼 Q 后，你就四眼 Q 龟。系啦，要讲嘅就系啱啱 过， 可爱 啱啱过咗嘅就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就系呢一个桌球嘅大师级嘅比赛啦， 香港好精彩啊， 做得好，我觉得真系做得好。 我星期六嗰日咧睇翻阿傅家俊。一 Q 清代147分，赢咗对手，仲要反败为胜晋身决赛。虽然佢寻日屈居亚军，但佢嗰一场咧，我觉得咧真系好好睇。佢顶住个压力，一球一球咁打落去。因为有啲位咧，你哋两位打唔打？ 我唔好笑。 我唔識嘅，但係其實我覺得每一個運動都有佢嘅魅力嘅。我覺得佢就係佢嘅魅力係在於嘅就係其實真係鬥志啊。同埋嘅就係點樣 set 波啦。我大約我大致知道佢係點樣啊，或者點樣計分等等。所以我覺得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睇嘅啲室內嘅運動項目咯。 嗱。簡單嚟講啦，佢就先打完一隻紅，可以再打黑色，然後打入咗黑色啦，佢會擺翻出嚟嗰個位，然後再打紅黑紅黑咁樣一路攞分。咁一 Q 打曬之後嘅話，你就會跟住佢嘅次序嘅就係要打埋嗰啲即係 顏色波啦， 顏色波噶嘛， 係啦， 所謂叫做一 Q 就全部清曬台啊嘛， 台 上 所有 嘅 波，清曬，明攞最高分滿分就147分。咁傅家俊咧，即系佢打过四次一 Q 精袋，星期六就系其中嘅第四次， 第四次 系啦，咁就系反败为胜，仲要因为佢输咗俾对手嘅，但系呢一局咧佢追翻，仲要可以入到决赛。哇！我睇住佢打咧，真系叫平息静气啊！咁啊，个个即系成个场都好静，好静， 好气都听到 啊！系啊，咁原来咧，我觉得佢好型嘅，即系气定神闲。 当然一定要啦， 佢可能真系都好紧张，同埋 冇话啲振臂一呼嗰啲嗬，即系可能入咗啲 yes 咁嗰啲啦，唔会有呢啲嘢噶。 冇啊，又唔会即系 绕 出 系啊，嗰啲咁嘅冷静嗰啲嘢。 你就会， 我哋一定唔打得枪头啦， 嘈乱白 系啊， 喂，静啲啊， 唔系咯，好冷静噶。 同埋你睇到佢嘅對手咧，坐喺側邊咧，好緊張嘅。佢嘅對手當然輸唔入啦。 又未必係咁諗嘅。 嗱，我當我小人啦。 因為係你先至會咁諗，我唔覺得佢哋會咁諗嘅。因為其實佢哋要諗多一步噶嘛，係嘛？即係其實你係要去打呢一個波嘅時候，你都要諗緊嘅就係下一隻你會打邊一隻，佢要停喺邊。 冇錯啦， 係咪？ 所以好睇在就係咁樣樣啦。因為咧，我哋細個咧，僆仔嘅時候咧，就打嗰啲啦，就亂打嘅。 喂，英式桌球定係美式桌球兩種嘢嚟 嘅 喎。 兩種嘅美式桌球張台係細啲嘅，同埋有 number 嘅， 大啲嘅， 跟住啲號碼嚟打嘅，係啦，咁即係兩種玩法啦。咁以前我哋細個成日都話啊，波樓啊唔好啊，唔中意之類。 但係桌球點解我唔敢去玩咧？就係因為你會發覺嘅就係桌球室咧，簡直係一定係煙霧瀰漫 啊， 同埋有好多男人啊。係啊，我覺得嘅就係男性荷爾蒙 好 重啊，係啦， 好 重嘅一個地方嚟㗎。至於喺嗰度玩嗰啲女仔嘅話咧，一定係啲阿嫂啊， 背心仔啊，短褲啊， 長頭髮啊，啲阿嫂就去會楞埋佢一齊去玩，你好驚㗎。 你大佬有冇去过啊？ 我真系冇去过，真系 一次都冇， 一次都冇去过，一次都冇去过， 即系英式美式 真系唔打噶，系啊，我唔识搞， 唔系，或者如果譬如话去旅行啊，有啲 一次都冇， 一次都冇打。你嚟咧，你第一次打系点？ 我第一次打咪就系去呢啲咁嘅地方啦，就去搵一个朋友。嗰個朋友應該大家都識嘅，嗰陣時候佢拍戲，拍完戲之後咧，佢就同呢朋友喺嗰度消遣，咁咪就係上去咯。嗰啲波浪，我記得嗰間，嗰間唔係上去添，係落地籠。你仲驚？你明嗎？你落到去你都唔知乜嘢格局啊！咁啊落到去嘅時候，你就咪見到嘅就我頭先形容嗰啲咯，其實好港產片噶，黑蒙蒙嘅，就淨係得一啲光咧就照住 聚焦喺個波 嗰張台度，其他地方都係一樣。跟住你又會見到煙霧瀰漫，你見到。嗰只咩咧？啲人嘅下半身。 嗯啊、因為其實上半身嗰啲光你唔係好見到啊嘛，女仔嘅全部都係啲好性感嘅、啊，我嗰日俾我見到嘅嘢啊，咁男士就企喺中間啊，或者有啲喺側邊嗰度啊，攞住支 Q 棍就企喺度望下你點打，即係咁嘅， 係啊係啊， 亦都靜嘅，唔會話即係詞啊嘈嘈之巴閉啊，唔會嘅，冇啲咁嘅嘢。 哇！你知唔知佢哋 好好啊，好靜， 啲設備都好有型 嘅嚇， 嗰啲所謂私家 Q 咧，即係你 見到度啊嗰啲嘢啊嘛，計分 啊 嘛， 係啊，但係有啲人咧，聽講有啲人又賭錢嘅，嗰啲唔好理啦。但係嗰啲棍咧，私家棍咧，哇！我第一次見識咧，支棍 大出街都幾有型噶， 你 咪 知噶啦， 我都係知啦。 但係點解嗰個人個咁短嘅咧？ 啊，拆開噶嘛？ 唔係應該 standard 嘅咩？ 唔係，即係佢個箱啊， 個箱唔大嘅。 OK， 係 啊，咁啊拆開咗之後咧，哇！佢 又 領 領翻 佢 啊嘛， 佢好好正 啊， 就嗰啲即係成套嘢，我覺得都好好新事嘅。咁嗰日睇嗰場比賽咧，我覺得真係幾好睇嘅、你尋我講多一樣嘢，其實咧，我十幾廿年前咧有機會喺一個公開場合咧、就見過傅家俊嘅，嗰次就喺馬會有一場唔知銀手袋定銀帽嗰啲比賽咧，咁、佢真係一個幾 嗰啲唔係咩嚟嘅喎。嗰啲係跑馬喎， 係啊跑馬嘅，嗰啲 有嗰啲咩 銀 手袋日啊，或者 可能佢都 係 參加，你 見 佢 都 係 嘉賓嚟嘅， 佢唔係打 佢嘉賓嚟嘅。我覺得佢即係佢嗰時我諗卅零歲 好有型啊， 又 冷靜， 係啊，但係已經係即係有名銜噶啦。但係嗰時佢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幾健康、幾上進嘅後生仔。 嗱、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香港咧，講做運動呢一樣嘢咧，永遠咧好需要一啲明星。又或者好需要喺攞到一啲好嘅係啦，譬如好可能就係早一輪我哋咪又睇呢個奧運嘅，你見到就係劍擊嗱開始又好紅啊！而家所有嘅人其實啲細路仔都走曬學劍擊啦，即係我唔知道今次呢一個會唔會有一個影響嘅，就令到人又會可以嘅就去打翻呢一個即係桌球啦。嗱、我自己都有幸嘅，有一次咧我就同呢個四眼 Q 猴，就因為嗰陣時候咧去做一啲訪問，我哋就專登要去佢個平時去練嘅嗰。一间波楼，我叫佢系咪波楼？ 波楼咧， 就系佢嘅爸 爸 系啦，嗰一间、就去到、就问佢点样可以从我呢一个新手嘅可以教咧？咁啊，佢教我即系点样摆啲手脚嗰啲，我而家已经完全唔记得晒。我净系话你每一日其实你要做一个系乜嘢嘅动作，系要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嘅咧？佢喺佢自己个袋嗰度揞咗一只戒指， 系 一只戒指 哦。 就擺喺張台上邊， 好型啊！ 跟住擺 set 好自己個支棍，個支棍就係篤落嗰個 窿 個窿裡面嘅話，重複 無 數次，無數次， 就係練嗰準程度， 直至到嘅就係佢嗰個戒指跌位置。 即係訓練啲肌肉嘅記憶， 訓練個記憶咯， 係 啊，你重嗰下嗰下就點樣篤落去嗰個位，跟住咧我係冇辦法能夠將嗰支 Q 棍篤落去嗰個窿度，你 次次都 好 難， 每次都好難，咁咪真係可以收工。 我想問佢有冇講咧？呢一個篤戒指嘅訓練咧，係咪一路都要㗎？即係唔會話練到幾時就停嘅？即係可能佢。日日 基本功嚟噶嘛， 年加年都系 基本功嚟噶嘛，基 本 功你每日都要噶，你踢波你都要噶， 踢波 都要噶， 系 咪？踢波都要噶，系咪？成日出嚟嘅时候，你都叫佢逐咁样做，一日就做开嘅嘢噶。 哇，真系 好犀利， 成功 需苦干，成功 真系需苦干。 喂，其实桌球咧，我真系唔识嘅，但我细个咧，唔知你有冇玩过类似嘅咧，又搵支 Q 棍笃下笃下嘅咧，叫康乐棋啊。康乐棋我哋细个成日都玩嘅，嗰时因为冇手机啊，冇乜玩具，咁一次咧，阿爸就买咗康乐棋翻嚟，大家又玩过。是要开的成个盘 是啊 就打开是打开成 个 台四个窿都是要督那些棋子落去那些窿窿度咁都挺好玩的即是一家大小啊我最小啦我哥哥姐我爸咁样咁譬如你一 team 咁样我哋一 team 咁样轮流玩挺好玩的不过我想而家好少人玩康乐棋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添。佢好大嘅，唔係打捉棋嗰啲咁細。 我知啊，大約 除咗麻雀台咁大， 一米乘一米度啦，咁上下大細啦，係啊。 嗱，我覺得其實啱啱過去咗嘅呢一個就係桌球大師級嘅比賽咧，唔單止你話係一啲嘅選手能夠俾我哋見到嘅，就係即係桌球嘅魅力啦。係 啊， 同埋就係呢一種運動可以俾人有一種即係好冷靜啦。 冷靜， 我覺得嘅就係其實係好開心嘅，你覺唔覺得啊？ 開心啊！ 因為我覺得香港人喺今次呢個疫情裡面，其實大家都已經困咗喺個地方嗰度兩年幾。 三年， 嗯啊、 大家冇旅行，佢哋冇一啲嘢去令到大家嗰個精神去到一個嘅就係即係好振奮同埋好興奮嘅狀態。我覺得今次係能夠有呢種嘅凝聚力嘅、 嗯， 而且好難得嘅就係我諗係咪全世界第一次咋？ 好似 係 啦， 所有咁多個係六千人係能夠喺同一個場館度睇呢一個，因為通常如果你見到嘅就係世界賽也好，都冇咁多人係同一個場館嗰度睇同一場嘅比賽嘅。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我哋係有能力去能夠去做到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會為我哋會打一個強心針，係、 嗯、 嘛？疫情過去㗎啦，我哋大家應該要準備好所有嘅嘢去。回復翻平常嘅一啲狀態嘅時候嘅話咧，我哋應該好多嘢應該要翻嚟咯。 咁等我搞翻場風騷桌球比賽先。 是不是由你教大家打？ 不如你玩康樂棋先啦，康樂棋趁你啲，同埋波子棋啊， 佢唔係好康樂， 同埋波子棋比賽，我哋玩翻我哋只兜售棋， 仲有嗰個咩飛行棋，飛行棋， 飛行棋， 喂，都好啊， 棋類棋類比賽日， 係啊， 即係 open day， 好啊， 哦好啊，正 啊，大家開心下， 係啊，大家報名， 大家開心，誒你估啊，喂， 好啦， 十點半啊，聽緊風騷爆人，翻嚟繼續我哋嘅節目。稍后咧喺呢个网上情会嘅经典重现，今日系梅艳芳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本港要应对涉及变异病毒株 BA.2.75， 最重要是推动疫苗接种，而不是拖慢零加零检疫安排的推进。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加坡出现涉及 BA.2.75 的个案已经两个月，当地过去28日相关的死亡率大约是 0.02%， 较之前未出现这种变异病毒株的时候还要低。他认为只要做好疫苗接种，无需担心 BA.2.75 病毒。至于政府收到 BioNTech 针对 BA.4 或5研发双价新冠疫苗加强针的认可申请，何柏良说政府最好在今年内甚或在今个月内争取到双价疫苗来港，让相关长者优先接种，对整体预防重症有很大帮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三发表上任之后首份施政报告，全港关注㓥房平台建议本港十年内将全港㓥房减一半，预计需要10000个安置单位。经民联就提出开发郊野公园边陲地带和大规模重建公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全港关注㓥房平台召集人邓宝山说，为市区安置单位提供土地，除了政府，发展商亦都可以参与。他认为市建局亦都可以在重建项目的新建单位保留一定市区安置单位。另外，现在亦都有不少闲置公屋单位亦都可以用作安置用途。经民联主席卢伟国话，他认为施政应该要前瞻水泉澳和大榄一带郊野公园边陲地带连接发展区域，可以提供大约40公顷的土地建屋，亦都有基层组织认为值得做，但当时放弃建议是可惜。康文署宣布，由于香港仔市政大厦今个月17号暂停电力供应以进行维修工程，香港仔体育馆和南区康乐事务办事处将会在当日部分时间暂停开放。体育馆全部设施和柜台服务的暂停时间是当日的上午7点至9点，南区康乐事务办事处柜台服务由当日早上8点半至9点暂停开放。发言人说，在设施关闭期间，市民可以使用同区鸭脷洲体育馆、渔光道体育馆、赤柱体育馆和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的同类型设施，以及康体通网上预订服务。内地新增1939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373宗本土确诊和1566宗无症状感染，同埋1566宗的本土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 新增本土确诊以内蒙古的119宗最多，新疆70宗，广东31宗和北京13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同样是以内蒙古占最多，有559宗，新疆376宗，上海31宗和广东24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较高地区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28点，跌411点，总成交金额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8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49点，跌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98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60.04跌1.46，美团163.4跌9.5，腾讯控股266.2跌4.4，南方恒生科技3.36系跌1.32，友邦保险69.45跌1蚊，理想汽车75.75跌4.9，阿里巴巴79.05跌2.3，药明生物48.15跌5仙，比亚迪股份187.4跌10.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5.4，瑞士法郎0.994，加元1.373，人民币7.114，英镑对美元1.109，欧元对美元0.975，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15870跌15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2.18美元，卖出169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咧，同埋将军澳道去翻鲤鱼门道咧就稍为车多缓慢啫。咁但系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另外啦，大埔嘅丁角路去宝雅苑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封路重开，咁太和路嘅车就可以右转翻去丁角路，同埋丁角路嘅车可以直去返宝雅苑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黑道上，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 一亿现金，你而家直接攞走。 钱真系万能？ 你当大众系白痴？你当正所有人都系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咁唔系钱嘅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啦。 Hello， 我系泰劲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丰收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丰收快活日。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咁啊今日咧星期一，不如玩下啲得意嘅细细地嘅心理测验啦，咁样样。呢个心理测验系啦，好犀利婆婆。咁今日咧我暂时帮你代住先，好唔好？ 好。 呢、這个咧就系测验咧，你到底喺感情世界里边会陷于边一种异性，即系你会中意边一种异性咧，即系会中招咧咁样样吓、嗯。好啦，咁而家眼前咧有几样物品，咁啊麻烦咧嗱，姚佢学生又要拣，两位在场嘅朋友仔又要拣啦吓。五样嘢，如果你突然之间话啊，你边样嘢对你最吸引咧咁样吓、未必食嘅，佢唔系全部食品嚟嘅。 知道。 第一，新鲜嘅水果。第二，熱騰騰啱啱整好嘅年糕或者任何嘅食物嚇，總之你自己中意食咩就幻想係嗰樣嘢啦。 熱辣辣 嘅、第一樣係水果，第二樣熱辣辣整好嘅食物，第三 cash 一沓現鈔，佢有冇講幾多錢啊？第四閃閃發光嘅戒指，第五令人好奇嘅可即嘅水晶球啊！水晶球呢一樣嘢本來冇乜特別，但有啲人將佢魔術化咗咧、就話可以睇到好多嘢啊，諸如此類咁啦嚇。好啦，五樣嘢水果。熱騰騰的食物 ，cash 戒指同埋一個水晶球，你揀咩呢 ？cash 我都係，最實際嘅啦，係啊，我又唔扮清高， 冇錯，係咪先？唔需要扮清高， 即係一沓啦，冇一張喎，一張我唔要喎， 一張都要， 一張 都要，因為我真係好窮，總之係 cash 就要啦。 我揀戒指， 又要我繼續會搞賣期，你放心。 OK， 賣期啊，你好啦，揀水果嘅人。咁咧，你中意边类嘅对？ 你拣咩？ 戒指咯，头先我 戒指 系啦 ，D 啊，我拣 D， 你系 C cash 啊。如果拣水果嘅朋友们，你会喜欢咩人？就系好值得你学习嘅对象，即系佢身上有好多嘢咧，你觉得啊，跟佢学都好，即系佢好。好多嘢你覺得係值得 好事啊， 係啦，你會急不及待想進一步認識佢，因為覺得佢可以引導自己走向更好嘅人。 明白， 好啦，美食啦，你可以你好看重呢一個人咧，佢嘅口才啦、風度啦咁嘅樣，喜歡兩個人能夠完美溝通，同埋你中意佢咧係好成熟對待戀情嘅，即係唔係啲。细细个啊，嗰啲咁嘅，即系有成熟嘅风范。 即系相对我哋拣女朋友唔使啦。 嗯，好啦 ，cash 噶啦，你总系俾散发温柔、温暖嘅异性吸引。 嗯、 你中意被佢照顾嘅感觉、因为你觉得佢可以俾到你安全感啊。 啱啊，啱啊， 因为同佢一齐系安全地带。 系啊， 系 好啦，到我啦。比起俾人呵护咧，你反而对自己颇有自信，你系霸气嘅、洒脱嘅，你中意 lead 嘅咁咯。嗯，知啱唔啱啊？ 系啊，啱，点解唔啱啊？你中意 lead 人啊嘛？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 啊，唔中意俾人 lead， 中意 lead 人。 最后一个霸气 水晶球， 你仲拍过拖咩？你知咩？人哋而家讲紧个恋人啊！ 我知啊， 系啊， 飙到噶嘛？ 你同我拍过拖咩？系啊， 你觉得佢系点样嘅人啊？ 其实 你觉得 Michael 喺呢 你觉得我喺恋爱世界， 我知你系中意咪咪，但系问题系在于你觉得咪咪系一个点样嘅人啊？ 我唔怪 咪 咪 嘅事啊， 唔好咁叫我， 唔得我咪咪几好啊， 咪咪 好 Q 啊， 系啊， 系啊， 衬你， 我觉得咪咪仔咧， 唔好再用呢个名叫我，以前有个女朋友系咁叫我，所以我你令我谂翻起佢就唔系几 咁咪好咯， 系啊， 你边第几个啊？第几个女朋友啊？ 八十八 系咪咪咪啊？ 八十八个， 你 觉 得咪咪系个点嘅人啊？ 咪咪就 系 好再叫我。 就系中意捏住人咯，系、我话你点就点，系我中意点就点，系、你唔想出声。 俾边个啦？ 系 喂，仲有一个水晶球， 我都未讲完。你嗰个咁快讲完，咪咪 说穿咗就唔好玩啦。 系啊，系啊，知道知道。 好，你继续。 嗱，水晶球啦，你对神秘事物有好大嘅好奇心，所以咧嗰啲个性热情啊，充满自信嘅异性咧，会令你心动嘅。啱唔啱啊？ 你中意啦， 我唔知你啱唔啱。我啱咯， 我都 我系中意暖男嘅。你今日先至赞过我男朋友，你觉得 系啊系啊，真系暖男啊， 咁咪正啊！ 系啊，所以我好开心。 咪咪，今晚得唔得闲啊？ 点咪强强？ 喂，你打 你想约我去边？ 打 打 小碌架， 打碌打。 我教你，点样一煲蒸袋。 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 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 谁可改变，我哋系许志安， 谁可以将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 常情之经典重现 Anita Mui 梅艳芳，梅艳芳 Anita Mui 1963年10月10号出生，是香港著名女歌手演员，有乐坛大姐大之称，她的形象百变，获奖无数，是香港粤语流行乐坛辉煌鼎盛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亦都是香港演艺界第一位同时获得歌后、影后级殊荣的女艺人。曼珠沙华， 夜已轻轻跨进窗，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想当天的晚钟， 途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像地上遗下废纸张，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梦，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散微微，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满足下课旧日艳丽与尽放，满足下课风干花碎，花瓣再香，但美丽心 梅艳芳四岁半已经同姐姐梅爱芳出来唱歌的了，两个人最终艺名是芳芳和宝珠，因为梅爱芳喜欢萧芳芳，梅艳芳喜欢陈宝珠。1982年梅艳芳用伊华这个艺名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签约唱片公司之后转用回梅艳芳这个名，独自在乐坛往前迈进。 孤身走我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身，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踏遍长路。心中拍照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伴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 同年梅艳芳录制第一首歌曲《心债》，同埋佢第一张唱片《心债》，不过唱得皆知韩文歌曲就系呢一首，来自呢个卡通片《IQ 博士》嘅主题曲，无论系大人细路仔，边个唔识唱？ 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1985年1月唱片《似水流年》推出，1986年唱片《坏女孩》推出，内容虽然充满争议，但是创下累计72万张的香港销量纪录。同年12月在香港体育馆举行第一次个人演唱会，连演15场，创下最年轻女歌手入主红馆举行个人演唱会和拥有最多场数的纪录，她就是坏女孩梅艳芳。 她将身体紧紧贴我，还从眉心开始轻轻吞我，令人忘记你是放了灾祸，他一双手一起乱透我，犹如浓酒懂得怎醉死我，我知他的打算 人却不走远，夜幕求我别共我。否则即将出错，快饮杯啤酒，冷静透一口气，定从头看理智放了再看。身边的他仿佛看透我，仍如红火一般不放开我。我身一分一寸，全变得酸软，就在求我。 歌曲路线野艳前卫，舞台衣着华丽大胆，风格千变万化，被誉为百变天后。虽然今日 Anita 妹梅艳芳已经离开了我哋，不过相信在万千嘅乐迷心目中，佢永远是大家最爱、唔会忘记的梅艳芳。佢的表情，佢嘅一举手一投足，佢喺舞台上面嗰种非常之华丽，冇人可以代替嘅风范，你还记得吗？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在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好看烟波里，可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处境 2003年12月30号凌晨2:50，梅艳芳因为癌症细胞扩散于医院逝世，享年40岁。他好珍惜每一个朋友，去世的时候还想着自己的朋友和粉丝，他的遗言是：别哭，别叫我名字。经典重现，梅艳芳。 我某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美。 人的一个城镇，当地一日的雨量相当于一个月的平均数，街道满布泥泞，树木和杂物，大片农田和建筑物被冲毁。居民在瓦砾中寻找亲人，搜救队用搜索犬到场，希望找到被困的幸存者。总统马杜罗将该区列为灾区，并宣布哀悼三日。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16点，跌423点，总成交金额45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8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96跌4.2，美团161.9跌11蚊，恒生中国企业60蚊跌1.5，腾讯控股266.6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3.36仙6跌1.32毫，理想汽车75.1跌5.55毫，友邦保险69.35毫跌1.1，阿里巴巴78.9跌2.45毫，药明生物47.5毫跌6毫，比亚迪股份189.4跌8.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707，瑞士法郎7.902，澳元4.99，加元5.719，新西兰元4.413，欧元7.649。每百日元对港元5.3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93。港金报1587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0，啱啱转咗系1689.64美元，卖出16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就喺浙江街啊。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浙江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马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的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由于受新柳街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25度天啊，出入无底沙。 因为有一种冻，阿妈觉得冻。 哎，真系傻，你可以话俾 妈 妈听。 我都觉得冻噶， 永远都唔够 衫。永远都觉得佢就系捉只手仔咁，跟住佢就话：，你着得件衫。 但系老师以前冬天，我哋真系会着嗰啲咧。 我知，老师都会。 会着丝袜 浴衫， 老师你都会着丝袜。 我知，我妈逼过我着丝袜。 系啊，我记得啊，又咪嗰啲穿窿嗰啲丝袜。 同埋系咪阿妈噶？阿妈啲洗洗旧咗嗰啲， 家姐嗰啲， 家姐嘅 色嗰啲啊， 我知啊， 系啊。 不过其实细个嘅时候咧，我都用女人手巾噶，因为以前咧用手巾， 所谓， 因为唔系噶，我俾人笑过噶。 白色噶女仔， 唔系啊，直情系女仔有花边嗰啲，系啊， 男仔就 因为以前冇 T 恤呢样嘢咁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咁大家都用手巾嘅，咁咧就。后来咧，我唔肯用啦，话妈我唔再用你啲手巾咯，人哋笑我啊，咁样我用阿爸嗰啲手巾，大条好多噶，阿爸嗰啲男仔手巾大条好多噶。 幼稚园咧，我就用个剪盒摆啲毛巾仔啊， 系啊系啊 系，咪剪盒啊？ 剪盒， 系啊， 翻剪噶嘛装， 系啊，湿湿地嗰条毛巾仔， 佢会带只胶杯翻去， 胶杯系一 种牛奶 杯， 系啊， 仲有水樽， 几 有 牛奶饮， 同埋好臭嘅，我嗰个水樽， 系 因为系胶嚟噶嘛， 啲杯都好臭， 系啊，红。 其实胶佢都好臭， 圆圈嘅呢个饼咁。 你个口唔系胶嘅，点解咁臭？ 系啊，我成日闻到胶嘅。 系啊，好啊。 点解啊？ 唔系咁好咯，咁啊永远 襟用襟用。 我搵啲火弹你，你会融。 襟用啦！ 哇，你去边度学埋晒啲咁嘅嘢啊？ 唔知嘛？系啊，我满脑子都呢啲思想啊 ，sorry。 佢几坦白，我满脑都系呢啲思想。 癫咗未啊，两位？ 咩？我边有癫啊？佢癫咗。 我同佢闲聊啫嘛。 系啊， 唔啱。 系啊，你可以即刻进入噶，冇所谓。 我教你哋啫。 课程啊，我意思系。 系我知。 仲有啲咩啊？ 今日讲咩咧？ 进入课室咯。 哦。 系佢企喺个课室门口啊嘛。 好，先嚟考下两位先。 系。 吓，一嚟就考试。 系啊，以前咧就有两句说话，一个叫五谷丰登，另一个咧就叫做六畜兴旺。 嗯。 咁七 六畜冇七。 啊 七个一皮啊嘛。有冇听过咩？七零八落啊嘛， 冇冇冇，六畜， 嗯， 系边六畜咧？我今日系讲其中一种畜， 鸡鸭牛， 你讲 羊 鸡鸭 马， 鸡鸭牛羊猪马， 猪马系啦，阿妈 六只 得唔得？ 错咗一只，冇马，冇。诶，唔系，我听到你系鸭添，你冇讲 鸭啊？ 点解我脑袋有个鸭喺度嘅？ 因为你中意做鸭，系咯？ 鸭点肮脏？ 喂，鸭今时今日鸭唔系只鸭咁简单噶嘛？ 你知唔知鸭唔好攞去拜神噶？ 点解？ 唔系， 系啊，真系噶，鸭唔好攞去拜神，同埋唔好拜祖先噶。 唔系，我有另一个说法。我屋企咧就拜神嘅，即系我妈拜神嘅，佢都系用鸡啊、烧肉啊等等嘅。但是呢去到盂兰节呢佢就用鸭喎、 哦。我唔知道啊，因为我有问过嘅、哦、我话咦咁点解成日呢都系拜神嘅时候一定系用烧猪啦同埋要用鸡嘅、 啊、 你知道我每次问㗎嘛。 我知 道。咁点佢哋就话嘴嚼嚼有嘢食啦。跟住我有一次我都知道问佢哋啦，我唔知系真定假㗎。咁唔、啊、知道有个阿姨定系啲咩咁样呢姨婆啊嗰啲同我讲佢就话系啊要用呢个鸡嚟去拜神呢或者拜祖先呢先至会令到嘅就系你后面嘅嗰啲后辈啊个鼻高啊！ 吓，关个鼻事？ 个鼻要高啊！个鼻梁高嘅话咧，系咪嗰啲人会比较，即系喺个上学上嚟讲嘅话，系会比较系清高啲啊，或者系会靓啲，靓啲个样。所以我就话用鸭扁噶嘛。 哦，啊系，鸭系， 只鸭系扁噶嘛，个嘴系扁噶嘛，同埋佢就扁嘴啊，唔开心啊。 扁嘴鸭，扁嘴鸭 系，又系成日话人扁嘴就 系 唔开心 啊。我唔知系咪真系啊吓，但我系记得咁样，佢讲过一次之后，我记到而家啦。我就唔怪之冇用。 但系老师讲嘅嘢咧，你从从来都唔记， 系啊，因为你唔系我姨妈嘛。 你当个姨妈咯，由今日开始，你咪想人 当我姨妈， 咁佢当你姨妈， 你当我姨妈嘅话，我就会 你系马姨妈 咯。 唔使唔使唔使，嗱，六畜就系猪、 狗、 狗 啊， 系啊，羊、牛、马、鸡， 哦， 狗啊有份，今日就讲狗啦。 好啊， 因为头先咧，老师啊，我点解数头先嗰啲咧？我有误解啊，即系喺农庄里边咧， 劏嚟食嘅， 劏嚟食或者协助农务啊，你知农务啦，嗬，即系农家嘅务啊， 协助农务，狗咪会咯， 狗会啊。 如果你話佢 狩獵啊， 係啊，狩獵啊嘛， 狩獵啊， 幫手睇誒看門口嘛。 係啊，你知唔知咧？其實中國咧養狗咧，即係圈養，將個純化咧，已經有好耐好耐歷史，幾千年上萬年嘅歷史啦。 人哋話以前係狼嚟噶嘛， 係啊，有讀嘅書喎， 係啊， 係啊， 你而家先知啊？其实佢 OK 噶， 系咩？ 好多时候都答啱啲问题嘅，但系你听唔到啫嘛。 即系杰出学生奖，今年我考虑。 系啊，你幻听，你成日都，你幻听，你成日都。 系咯，唔知点解黄先生，我真系鸡鸭啊！我听到佢成日鸡鸭。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继续翻 嚟。唔系佢头先系冇数啱嘅，但系佢之后嗰个佢又答啱。 系。 系啦，你搞翻清楚两件事。 我搞清楚啦。 你今日好似校务主任啊，李同学。 唔系啊，嗰啲时候我成日唔明佢点解佢冇听到你，即系答啱咗你。尤其是你答啱问题嘅时候咧，佢永远都听唔到噶。系啊，但系你嗰衰嘢嘅话咧，佢就听得好清楚。 佢选择性耍细路长， 选择性 耍细路长。今日你做班长， 哦好， 你 我成日以为佢已经做咗班长， 我已经系啦。 佢无措 啫，系啊，我成日都对抗。 嗱，六畜今日讲狗，狗系好耐好耐历史啦，已经俾人圈养咗，同埋咧。狗的地位都好高 喎，喺边度嚟计？咩叫地位好高啊？即系相比其，系咪相比其他畜牧啊？意思 嗱，我正想同你分享一下，狗咧就俾人哋睇得好死嘅。通常嗰啲负面嗰啲成语啊，又话你走狗啊，你咁 点啊？你咁咩？系啦，形容冇错。系你都听唔少啦，人哋话你 唔系喎，冇 喎，我都形容你好贴切， 即刻搣柴，你今日冇班长做啦，你系最短嘅班长， 冇班长做一身轻， 五分钟即刻炒你，你又似你 世界上最短嘅班长， 最短命嘅班长， 我多谢你啊，好难得啊，真系。 老师啊，点解你咁冇风度嘅？ 你冇错， 点解人喺上面搣人柴嘅？ 系啊，因为佢衰啦，曳咯。 我系啊， 犬咧就唔同啦。 哦， 犬 咧同埋狗系两样嘢嚟噶。 你听我讲啦， 系咪因为 size 啊？ 唔系，你听我讲啦，两个，即系我问你嘅，你哋又唔 答。我知，我知， 我问你嘅，你 又答。我知， 你讲。 你问我先。 我唔问你，我谂问你阿张张点解啊？ 犬同狗咧系唔同，即系等于好似我嗰日讲日本山猪同豚系两种，当个名唔同称呼咧就有唔同嘅意思。 我知，我知，我知，犬同埋狗嘅话系有圈养嘅，同埋另外啲野狗嘅分别啊。 你可以话啱咗少少，因为咧狗同犬咧，其实咧佢哋以前咧就系 size 嘅问题嚟嘅。但系已经 讲咗咯， 系咯，我头先咪 已经系唔系？ 我头先 因为 size 咯， 已经系 以前啊嘛， 好混淆啦。 你好混淆，我觉得今日你 我冇混淆啊， 你今日好混淆，人哋答啱晒啲嘢，跟住你又当冇听，跟住又话人哋嘈住晒， 跟住闹边人柴，跟住边人柴，再嘈啦。 又封你做班长，跟住你一秒钟之后又话你 其 实唔系啦。 佢封俾你咧，系想搣你嘅，佢先封俾你，先搣到你就。佢个阴谋嚟嘅， 系啊，我明啊，咪由佢开心。 你不如封条柴俾我，跟住搣翻我条柴。你封两条可以搣两次，你一定封两条柴俾我，可以搣两次。 第一条废柴， 第二老柴。 老师唔想你，唔好逼我啦。 咁啦， 系啦，冇冇冇。犬 同狗啊？ 嗱，犬咧就正面啲嘅喎。即系响 哮天犬啊嘛， 系啊，譬如犬儿啊。 咁但系你都冇讲点解要分两个名？ 因为咧，其实咧，响以前咧，佢哋就话用脚趾嚟分嘅，十八只同二十只。 真系 系啊， 你肯定 咁 肯？ 唔系啦，多啲 Eric， 其实狗有几多脚趾？ 都好啊， 好啊， 其实我都唔知喎。其实狗，我屋企有狗， 有十八同埋二十之分。 哦。 系啊，十八只脚趾同埋二十只脚趾。 即系有啲狗嘅话，佢系好似人咁样噶。 二十只脚趾嘅咧，佢就生咗上去嘅，就唔用嘅。 不嬲都有噶，喺呢个位都有好似啲鸡咁 啊。系啊，咁就要问下 Doctor Eric 啦，呢个羊人老师啦。好唔好？礼拜四就问下佢狗同犬，睇下佢有冇做功课先。 O K。 咁猫系咪又系咁多只脚趾噶？ 我今日讲。狗啊， 我顺便问下啫。 咁 你 搣 我条柴，搣我条柴，搣条废柴，搣条废柴，你搣条废柴先。 我搣你条废柴， 而家唔系废柴， 冇用嘅。好，正式进入呢一个课堂啦。 好， 你知唔知咧？狗咧都有官职噶。 嗯， 以前咧 啲好多皇帝 咧，店长咁样，好似啲而家咪好兴有啲狗店长， 系啊， 猫店长， 狗都有噶，你知唔？系啊， 你哋成日去逛街啊？ 系啊。 去边度逛啊？见到有狗店长， 边度都有啊，周围都 好多地方都有。 系啊，有噶，有狗店长。 我以前我 问 你喺边度有，你又话好多地方有。 我以前见过有一间铺头，直情有一只好大，我金毛寻回啊，定系咩咧？佢长日坐咗喺嗰个铺头里边，个入去都同佢打招呼。 冇错，坐喺门口嘅，仲要系。 好啦，废话完啦，两位 唔系废话嚟噶。 你记唔记得我曾经讲过楚王中意乜嘢啊？ 狗， 冇讲过。 食嘢， 细腰啊！ 哦， 记唔记得啊？ 即系咩？细腰， 细腰 减肥啊！ 哦、我中意啲女仔条腰细。 系啦，记唔记得啊？得有冇印象、啊？ 老师，你中唔中意细腰啊？ 中意 啊！斋就斋细腰， 唔系有啲 嘢系配搭嘅， 冇 错。 有得细就梗系要大啦， 系啊。 有得腰就梗系要 癫够未啊？ 癫够啦，嚟啊，到你。系咪一路戏咧？系咪一路戏咧？系啊，五分钟嘅嘢要五十分钟先讲完啦。 最中意狗的皇帝呢是汉武帝。是啊 有狗的啦嗰时。已经圈养 了。他就讲了很久了。 他真的不听书的。 是啊。 我又一开始的 第二条。搣第二条柴搣第二条柴。 你用狗来做一个句子。 好狗不见。 好狗不见不是一个句子。 是啦。第一。 四字成 语。四字成语。个狗似 狗 不同比狗。 是啊。 你又真的。 你的意思是好狗不见了，我家有一只好耐好好的狗不见了。 是啊就是这意思。 好狗不见了。 Good dog is missing. 是啊。 You know, yeah, 这样的意思。好狗不见了。是一套电影来的。真的叫做好狗不见了。 感 人 的。 真的电影来的。 是啊。 那只狗啊。 那个叫做神犬小 Q 啊还是什么 Q 啊 不是是一套最近的一套电影。 我之前有一套 戏 一套叫含了一只狗叫八公啊我记得好像。 好多啊。 好多个。 八公。誰會安自己的狗叫八公啊 這兩個呢真的在浪費我時間浪費自己的青春 我都不小的了其實我都沒所謂 的你怕誰叫人小老長 那我媽不是安安的嘛 好了繼續了去到這個名稱的時候呢、那些狗呢仲犀利，你知唔知咧？有一部曾經講過世界最珍貴嘅狗啊，我哋中國 冠 北京狗， 冠毛犬。 你講啊， 北京狗 邊六種咧？可以咁講，京 師 狗、 西施、西施， 錯冇 敖犬， 繼續 藏犬， 敖犬有冇份啊？北京啱唔啱？ 北京啱，佢叫京師狗，京師狗，第二種。有少少 有六种咁多啊？ 六种系啊， 糖狗、 家狗， 唔系咩叫糖狗啊？ 家狗不出外传，即系我跟你哋个玩法啊！你哋中意撇啊嘛，你哋唔想做好人啊嘛，我唯有咁样样。 唔系最紧要我哋开心啊嘛！ 你去开心嘅地方玩啊！嗱，第二种成日听嘅。 成日听嘅，而家有冇人养噶？细只定大只噶？ 烧人哋，烧人哋， 烧人哋 其实都系细只。 乌嘴狗？ 唔系， 系咩啊？ 哈巴狗。 哦， 系啊， 哈巴狗。 哈巴狗系点样嘅咧？嗬？ 唔知。 系咯。 系啊。 第三种好得意嘅个名。 个名好得意嘅。 系啊，叫做大家估下呢只狗系有咩用？叫周周狗。 周周狗。 点写啊？嗰个周周。 边个周啊？李二周周个周啊？ 是姓周的周。 姓周的周 是叫做周 周 狗。 周狗嗯。会不会你误会了其实它不是一只狗来呢 是什么 狗 定 是 调返出来狗周周呢 什么叫狗周周啊 不知道啊九个礼拜咯。 九周是九个礼拜。 那么讲 狗周周 呢那个人 叫 Nine Weeks。 讲那个人漏口嘛。口吃你不可以笑人口吃。 可能你问他你放假放几耐狗周周。 狗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周周周周周周 周周周周周周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小种狗，哎呀， 系咪你作？ 即系大种狗啊？ 边有呢啲名字？ 梗系有啦，你自己去查一啲古籍啦。 咁仲有杂种狗添，捞埋一齐嗰啲。 冇，咁因为人哋系讲咗六种狗嘛，跟住有一叫预毛狗，预备个预呢种嘅类似嗰啲所谓松狮狗啊。以前因为 Q 乾隆咧好中意养狗啊，佢甚至有啲宫殿啊，佢搞好多狗。第六种咧就叫做小狮狗， 即系冇听过。 系啊，即系狮子个狮。以前啊，毕竟都系呢个 即系松狮咯。如果小狮狗系咪？即系松狮 咯。我估 系啩？我估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咧。以前咧亦都有本书叫《上狗经》，即系教人睇啲狗， 有噶， 系啊， 因为点样拣先至叫好嘅品种？ 系啊，你认为咧咩狗先系好狗啊？ 吠啊！ 吠狗啊！ 唔吠嘅狗你养嚟做咩啊？ 我吠，我养你个 吠 啊！ 个吠字 系啊， 吠啊！ 你啲发音好差， 又未必喎。有啲如果你吠，呢个制造噪音又未必好狗嚟。 好，细路长即刻作句。咩叫好狗？ 哦，好狗，唔识喎。 好狗不见又见， 又好狗不见 隔三秋啊！ 错，上狗啊，即系 上狗啊。点样作？我作唔到喎， 犀利长发唔到功啊！今日发唔到功， 成日都系。 O K， 我教你哋，面长嘴长鼻梁勾，鸡鸭必然是他偷。呢个狗， 哦，即系上狗。 边个作底个？ 系啊，人哋一本叫《上狗经》啊嘛。 即系嘴长面长， 系就鸡鸭必然定然是他偷。 哇！ 乌龙入眼，眼肉黑，即系只眼咧黑掹掹嘅咧。偷吃之狗，人人嬲。即系呢种狗咧，最中意偷嘢。 其实老师啊，即系咁讲啦。如果以现代嘅角度嚟睇咧，种种狗有唔同嘅。咩有啲系要耳仔，又要点，只眼又要点，毛又遮遮唔同嘅嗬。 系啊， 嗰啲系咩啫？嗰啲系嗰啲你行 dog show 或者系你参加比赛嘅时候嘅一啲比分嘅标准啫。但系你呢啲上狗系咪就系拣一啲好啲嘅？ 冇錯啦，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係 啊，好似講緊我話，如果你睇睇佢條脷啊嘛，係花脷嗰啲咧，聽講好似係話就係中意咬人噶嘛，係 咩？ 我唔知我 亂 咁講咋，你試下睇下啲 花脷啊， 條脷又我哋應該嘅就係粉紅色噶嘛，但係你有啲狗嘅話咧，如果你抹開個口咧，佢嗰條脷咧係會有一啲一笪笪黑色咁樣噶， 阿細路長 花脷嗰啲會咬 你，夾硬抹開只狗個口，你估佢唔咬你啊？奇！ 系， 无啦啦， 我冇谂呢样嘢。 咬狗， 我睇下你系咪花嚟 啊？我睇下你咬唔咬人先。 系啊， 你咁样样。 哦，系。 你 我而家真系都明。 去边度学？ 你好聪明啊！你冇，因为我哋我咁同我讲嘛，我话你睇下呢只狗啊，咁恶噶，应该花嚟噶，咪抹开佢咪咬我。 呢个咪自讨苦吃啊，老师，系咪攞拉尖啊？冇时间啦， 冇时间啦，成日一人做。 好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话：，目前本港混合免疫力强，因为新冠疫苗接种率高，加上大部分人口曾经感染，即使接种第一代疫苗，有关 T 细胞保护力亦都有足够的保护，但主要是防重症和死亡。而家其他的疫苗都未做到防感染。政府收到 BioNTech 針對 BA.4 或 BA.5 相價疫苗加強針的認可申請，並爭取盡快公告。孔凡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值得引入相價疫苗加強針，初步數據顯示相價疫苗對變種病毒有好效果，產生的保護力比第一代針對原始病毒的疫苗效果更加好。他说暂时未收到相关文件，相信卫生署处理之后很快会交专家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审视。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要应对涉及变异病毒株 BA.2.75， 最重要是推动疫苗接种，而不是拖慢零加零检疫安排的推进。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加坡出现涉及 BA.2.75 的个案已经两个月，当地过去28日相关的死亡率大约是 0.02%， 较之前未出现这种变异病毒株的时候还要低。他认为只要做好疫苗接种，无需担心 BA.2.75 病毒。 至於政府收到 BioNTech 針對 BA.4/5 研發雙價新冠疫苗加強針的認可申請，何柏良說政府最好在今年內甚或今個月內爭取到雙價疫苗來港，讓相關長者優先接種，對整體預防重症有很大幫助。有調查發現，超過三成長者在新冠第五波疫情下感到抑鬱、焦慮或者孤獨。長者抑鬱或焦慮風險較前年第二、第三波時大幅增加。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香港大學團隊聯同29個社福單位，在今年4月至6月期間，以電話成功訪問超過4900名60歲或以上長者，三成多是獨居人士。調查顯示，三成四的長者最少受到抑鬱、焦慮或孤獨其中一項的困擾，有抑鬱或焦慮風險的比率分別是 8.4% 和 7.4%， 較前年進行的同類調查大幅增加。團隊指出，政府過去積極投放資源發展長者地區中心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精神健康服務，推出多元化的服務和活動，但認受性和知名度有上升的空間，服務的覆蓋率有待提升。廉政公署获裁判官签发手令，通缉一名58岁科大前兼任副教授。他涉嫌同两名早前被落案起诉的人串谋隐瞒他在两间供应商的权益，进行多项涉款共约400万元的采购活动。案件在2011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发生，当时科大化学系前兼任副教授杨林龙负责进行17项的招标和采购活动，为科大及附属公司向他拥有直接或间接财务权益的进科和高准采购多项实验室仪器和测试服务。杨林龙面对三项串谋诈骗和14项欺诈罪，由于他已经离开香港，廉署上星期申请手令通缉他归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47点，跌492点，总成交金额51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71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91跌4.7，美团160.4跌12.5，恒生中国企业59.76跌1.74，腾讯控股265.4跌5.2，南方恒生科技3.35.6跌1.42，理想汽车75.25跌5.4，阿里巴巴78.65跌2.7，友邦保险69.3跌1.15，药明生物46.75系跌1.5，李宁60.5跌6.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5.47，瑞士法郎0.994，加元1.374，人民币7.113，英镑对美元1.108，欧元对美元0.974，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15,80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29美元，卖出1,6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 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啦，而家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喺九龙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港珠澳大桥的连接路和主桥车速限制全部都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的。揸车朋友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不要做会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赖毅饰演嘅王朝系冀州世子，天下四大公子之一，俊朗无比，心思深沉，武功高强，由细到大都系想夺得天下。遇到白风直之后，被深深吸引，但两次求婚失败，最终为咗天下选择放弃。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跑人星期一吓，咁啊预告一下十二点钟之后咧，我一样会有呢个淑女关注咗。 冇错，今日讲咧就系秋天啊， 嗯， 系啊，点样可以咧令大家咧可以食得好啲，同埋又过靓啲啊， 正啊 正啊！ 而呢半个钟头咧就讲下啲电影啊、电视啊咁样啦吓。我咧就喺电视睇咗一套戏，其实我之前都喺戏院睇咗噶啦，不过咧都觉得几好睇啊，咁啊所以再睇，系一套印度嘅电影，唔知两位中唔中意睇印度嘅电影？ 好睇啊， 系啦，佢好多都好出名。名嘅啲作品，包括呢、這、一个，呢、這、一个咧就嗱，我自己咁睇啦，好多佢嘅戏咧里边一定有啲搞笑嘅成分。 系咪打死不离系列啊？ 唔系，今次呢个唔系打死不离系列。 哦、打死不离系列，好多 好多咩三兄弟啊，咩妇女啊，诸如此类吓。咁呢一个咧就系讲到一啲女权啊。同埋一啲農村嗰啲叫多年嘅文化點樣衝擊呢咁樣樣，戲叫做《廁所英雄》，唔知你有冇睇過咧？2017年嘅一套作品，咁都收得好好嘅當年啊！咁啊講到乜嘢咧？就係印度好多農村咧，佢一個文化就係咧冇廁所嘅。三成屋企都系冇廁所嘅，咁點算咧？男仔咧、男士啦，可以周，總之你去邊度都得嘅，大小二便咧，邊度都屙得嘅。但女仔咧就唔得啦，因為你唔可以赤身露體啦。咁所以咧，佢哋嘅女性咧，每朝早四點零鐘，睇下佢要行幾遠啦嚇，四點零鐘就要拎住個砰砰，全部啲婦女咧。即系一齐结伴同行啦，就去一啲叫荒山野岭啊，比较荒芜嘅地方，然之后就做佢嘅大小事啦。 嗯， 咁就有个女仔咧，就同一个男仔结婚喎，但系佢结婚前咧，佢唔知道佢哋系要实行呢啲咁嘅 practice 嘅，因为佢自己屋企咧系有洗手间嘅，即系佢自细咧，佢爸爸咧反为咧一个比较开明啲，佢就有厕所嘅。好啦，嫁咗嚟呢个屋企之后咧，原来即系好噩梦咁咧。忽然之间四点几人敲佢个窗，喂，去啦，边啊咁样，佢 佢先知道吓、啊，原来要咁样噶。咁日头点啊？日头唔准屙噶。 吓、 啊，嗯，又要引导嗰、那个即系，总之去厕所 一个 去厕所嘅时间 咯。 系啦，每日、嗯、即 系即系唔饮水啦，唔准饮水啦。 系啊，或者有个痰罐得唔得啊？ 系啊， 你都要用噶。 好唔人道，唔人性、啊。 嗯，嗱、啊，佢哋嘅文化嘅想法就系喺屋企。屙嗰啲嘢咧係唔乾淨嘅、 哦， 所以要 out off， 係啦，要 out off 你嘅屋企咁咯。咁呢個女仔搞過之後好唔開心啦，因為佢唔中意，亦都覺得唔公平啦，咁樣亦都覺得係好唔衞生啦。 係， 於是咧佢老公就諗咗啲計仔啦，包括咧就係帶佢去探一位啊，譬如舉例叫阿姨婆咁樣啦。阿姨婆咧因為嗰啲瞓喺床唔喐得噶啦，所以佢唔可以去參加呢啲森林之旅嘅，佢一定要喺屋企嘅。咁屋企人就幫佢整咗個廁所。誒、我哋嚟探啊，阿姨婆啊，你快去探啊！咁佢走咗阿姨婆嘅廁所，去完之後，拜拜阿姨婆，咁啊叫探咗啦嚇，咁啊借人哋嘅廁所啦。又試過咧，火車咧去到個車站咧會停七分鐘，佢每朝就揾電單車車佢去火車到啦，咁佢跑上火車，用火車嘅廁所，用七分鐘嘅時間落翻嚟。咁咪唔使森林之旅囉咁樣。咁佢覺得好似解決個問題。點知最後發生咗一件事呢都係唔得嗌咗交。咁啊老婆就嗌離婚啦。咁最後佢點呢咁樣。佢就係爭取呢一個叫做在家中要有得去廁所嘅權利。女性唔需要再森林去解決佢嘅大小二便。 我想問下呢個係咩年代 㗎佢好耐以前嗰啲農村嘅。我即係第一我對印度而家我唔識唔肯定仲有冇。我阿 Sarah 嗰時，你有冇聽過呢類故事啊？冇聽過啊， 冇聽過。係 即係舊社會啦。 作品就2017年，但佢講一啲舊嘅農村嘅生活咁咯。咁我丈夫最初都鬧佢噶，個個女人都係咁，點解係得你唔得啫？咁樣。但到後來佢都企埋喺佢嗰邊，因為覺得真係好似好唔公平咁樣。咁佢就自己喺屋企唔理啦，總之唔理個個人嘅反對，起咗個廁所。點知道仲衰？所有鄉村嘅人，你知鄉村有一種叫村裏面嘅規矩啦、潛規則啊、文化。啲鄉親父老揾咗班壯丁嚟，唔係啊，拆爛曬，冇咗又冇咗啦。咁大家可以睇下，都長噶，都係兩個幾鐘嘅。就係講呢個。 印度電影多數都係咁 長 嘅， 我發覺而家啲電影都好長。 印度電影特別，因為佢中間係佢會 cut 開有個 intermission 嘅。因為我去日本我睇過，咁所以其實佢仲一定係有歌舞噶嘛。 嗯，呢套少啲 吓， 呢套少啲。 佢一定有嘅，但系佢点都好，佢一定会唱下歌啊，又或者有个人 系 唔关事，系啊，冇办法嘅，因为佢呢一个系个元素。 佢哋中意睇， 佢一定要摆落去。 咁系好睇嘅，不过就即系你即系唔系喺啲叫做笑中有泪咯，因为佢都系争取紧一啲叫文化。咁到最后佢哋要离婚，因为要离婚将件事搞大佢吓。好啦，咁大家自己去揾出个答案。 我只系记得嗰阵时候，我喺印度咧，觉得好得意嘅。佢哋有一种嘅做法咧，就喺嗰啲坑渠啊，或者喺你嘅屋企嘅门口啊，个闸侧边嘅话咧，你就会见到有好多嘅就系嗰啲神，佢哋嘅就系信嗰啲神啊，可能系湿婆神啊，又或者系即系唔同嘅象神啊、瓷砖。就會擺喺一啲咧，就係個牆下邊嗰個位嗰度。咁你會覺得嘅就係，咦，係佢哋去信奉嘅嗰啲咁嘅神像嘅瓷磚，點解你會擺喺一個就係比較係較低嘅地方咧？ 好似唔係好， 又或者係喺嗰啲坑渠嘅上邊啦，又或者可能係就係你見到喺個牆下邊嗰啲位嗰度咧，佢就排乜埋埋咁樣。我以為呢一種係佢哋嘅裝飾，點解我一陣問嘅時候，佢哋話：你知唔知原來其實佢哋好聰明嘅，係防止就算你所講啦，就係男士喺嗰度小便。 哦， 於是你就唔敢， 我就唔想你係啦，你唔會肥嗰啲 神 噶嘛， 北京啊，大北京啊，係啊， 佢哋用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嚟去防止你哋喺嗰度嘅就去洗手間。 係啊， 但係如果用嗰個古仔嘅背景，佢哋真係冇辦法，因為原來咧，佢哋覺得喺廁所去。即系大小便咧，就系净污糟屋企啊，所以佢哋宁愿喺出边， 系 咁样咯。 明白啊，好嘢，好嘢 啊吓！咁呢个系一个少少嘅分享啦。好，咁我而家要介绍嘅呢一套嘅电影咧，就系《人生大事》。 哇！ 人生大事，大家听落去嘅话，就以为系结婚啦，系咪？但系其实仲有一件事都系人生嘅大事。 生 一死一生人嘅话咧，就只系得一次嘅啫，就系你嘅葬礼啦。 哦， 系啦。咁其实咧，我要睇嘅呢一套咧，系2022年，系今年六月份嘅。一个中国内地嘅电影嚟嘅，系啦、 啊， 里面嘅人我全部都唔识，但系我会觉得嘅就系，既然系一个就我哋睇电影或者系个节目嘅话，我觉得我哋应该要乜嘢类型嘅，或者系唔同嘅地方，你先至可以睇到嘅就系佢哋嘅分别嘅。可能同一个主题，但系可能日本嘅，或者系内地嘅，或者系香港。 嗰個處理手法佢哋都唔同。咁我覺得咧就可以喺呢一個咧就做一個少少嘅比較。咁、就係劉剛剛導演嘅故事咧就好簡單嘅啫，講一個就係七歲嘅小朋友，佢個名字就叫做小文，佢嘅外婆去咗世。咁、而走咗之後嘅話咧，佢哋就屋企人揾咗一個叫做莫三妹，個名就好似係個女仔，但係其實佢個男主角嚟㗎。 咁 得意。叫做三哥啦嚇，三隻叫做三哥啦。佢係從此一個殯葬業嘅一個即係從業員嚟咧，就將佢嘅外婆咧就辦喪禮。嗱、試問對於一個就係七歲嘅小朋友嚟講嘅話，佢未必能夠明白 生 死是什麼嘅一回事啊。咁就係佢發覺咧，呢一個就係三哥咧。總之嘅就佢嚟咗之後嘅話咧，外婆走咗，就唔知去咗邊度啦。佢就跟蹤佢。糾纏佢就不停咁樣咧，就係、是、呢個小文嘅小朋友啊嚇，就不斷咁樣咧要呢一個三哥就係、是、還翻個外婆俾。 喂，呢、這個咁你講呢啲又幾吸引我喎、啊，同埋呢個角度好似幾新喎、啊，嚇、這個細路仔都唔知去咗邊，即係唔知嗰個 係咪係咪要死啊嘛， 係收埋咗，收埋咗， 係啦，做咩要收埋佢啊咁樣？但係佢哋亦都不忍去講俾佢聽嘅，就係話哦，你個外婆死咗啦，我要幫佢去辦一個葬禮咧，要去送別佢啦、你講佢都未必會明， 佢唔明 嘅。咁當然啦，有好多呢、這個即係糾纏嘅期間，你會發現嘅就係小文呢個小朋友，可能嘅就會成為咗呢個三哥嘅災星，即係有好多嘢可能嘅就係佢會去炒我你啲嘢啊，係咯，佢唔明白啊嘛。咁但係咧，到最後尾嘅時候，咁啊由一個災星，我變成佢嘅福星啦。咁、你都會見到嘅就係話呢一個小朋友嘅出現嘅話，就扣起咗呢一個嘅三哥，同佢有好多嘅啲可能佢屋企人啊，又或者同嗰啲朋友啊，或者同佢嘅前度啊呢啲咁樣嘅感情嘅一啲嘅糾葛。咁當中嘅話咧，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就係、是、環環咁相扣。咁、我諗相信大家都應該係咁已估到嘅，就係佢嗰個氣鬼係會點樣發展啦。嗱、咁其實睇呢啲電影咧，你覺得一定嘢嘅就有小朋友咧，你會覺得嘅就係佢嗰啲天真爛漫啊，又或者嘅就係好容易嘅，就係、是、從一個嘅就係小朋友嘅角色會帶出嘅就係人性嘅真善美。你望過於一定係咁嘅，係咪啊？又或者就係即係佢啲會冇計算嘅演出嘅話咧，你睇嚟嘅話都通常會係上心。悦目嘅，我自己本人觉得，呢套戏亦都一样。咁但系咧，我觉得我自己唔系太应该嘅做法嘅，就系、是、因为我点解会受呢一套电影叫《人生大事》嘅吸引咧？因为佢讲紧嘅就系从事殡葬业嘅三哥，我就自自然然会将佢嘅就系从我哋嗰阵时候，我觉得好惊为天人嘅一套日本电影就系、是《礼仪师》，即系本木雅云。本木雅弘所主演嘅嗰套電影咧，嚟去做一個少少嘅一個比較，我覺得係唔能夠比較嘅，因為佢哋嗰個處理手法同埋其實佢哋嗰個人設亦都唔同。咁但係咧，你會睇緊嘅就係話略嫌嘅就係人生大事，佢少咗有一啲會令你深思嘅地方。佢嘅人設啦，同埋佢嘅身份啦，佢因為佢。阿三哥是一個一個叫做從事殯葬業的、你會發覺就係其實佢同裡面嗰個戲中要發揮，未必能夠扣上一個不可或缺的作用、你明白嗎？ 哦，明，我明你講 咩嘢。但係日本嘅嗰套唔係。係嘛？佢如果佢從事咗個禮儀師之後嘅話，其實佢喺裡面亦都透過咗佢做咗呢一個嘅行業，而去俾人哋了解呢一種就不被了解嘅呢一個嘅行業啦，道出生死啦，同埋道出嘅就係個主角同埋爸爸被錯過咗嘅一啲父子情嘅兩樣嘢係完全唔同嘅、千祈唔好將佢比較。咁如果你話即係我覺得最湯嚟去做比喻嘅話，我今朝就同你分享過啦。人生大事就係滾湯，滾湯嘅就係佢有啲味。但係略嫌佢樣樣嘢唔夠濃，唔夠濃。佢每一樣嘢佢就係佢有嘅，即係佢有一啲嘢可能係之前佢有啲交代，但最後尾嘅時候佢都會有一啲呼應。但係嗰啲嘢嚟得太快啦、你就冇咗嗰個層次，就冇咗個深度。 掂一掂就走啦。 但係就係如果禮儀師呢一套電影嘅話，我會將佢比喻為嘅就係煲咗好耐嘅老火湯， 即 係 挖得好深， 要挖得你好深。你裡面總有一啲嘢你自己都會可能就你人生之中嘅一啲嘅遺憾啊，觸 動咗， 你會喺裡面嗰度會睇到一啲自己嘅嘢。咁我覺得嘅就係佢會比較有層次，同埋嘅就係佢有味道。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介紹嘅呢一套嘅電影，我覺得睇得過嘅，即係睇得過嘅、就係叫《人生大事》。咁如果有機會嘅話，大家不妨去望望咯。 好啊，我今日介紹呢個咧犀利，我俾佢電影名吸引嘅、就係、是《我和我的祖國》。咁又係舊年嘅戲嚟嘅，就為咗慶祝成立70週年國家。咁我睇啦，我冇諗過係一個咩電影喺香港電台睇嘅，我以為都係一啲即係好華麗啊，咩開國大典啊嗰類味啊，原來唔係喎，佢係陳凱歌有下邊有七個導演，一個七個嘅小故事， 啲、就是、導演全部都係好犀利啊， 係啊，陳凱歌啦，有文牧野啦、管虎啦等等好多。 咁咧，佢七個故事咧，由1949年第一個開國大典，咁就由一個升旗禮開始，然後即係每搞一件大事，譬如話2008年北京奧運啊，咁有啲小故事。第一個故事已經 好幾個故事啊？七個 哇、 okay！ 第一個故事就1949年嗰個立國，咁因為咧第二日即係12月1日咧就要有一個升旗禮，咁負責升旗嗰個咧就係、是、我。系啊， 黄渤， 我好中意呢个人，好傻，好小子，然后有时啊乌龙龙乌拖邋遢咁佢今次咧，佢好突破。嗱，1949年嗰、那个年代咧，讲咗70多年前啦，就比较冇咁而家咁先进啦。佢咧就要设计一个电子电动升旗，就俾毛泽东去揿、嗯，即系唔衰得噶咯， 唔衰得噶， 唔衰得噶，佢要计时间，佢要国歌奏起，国歌系46秒，又突突一奏乐，总之支旗就要升啦，然后升到顶，自己要停嘅。咁、呢个任务好艰巨啊嘛，同埋因为佢真人咧系真系有呢个故事噶吓、嗯，真人当时就真系企喺毛泽东后边嘅、嗯，就睇下佢有啲咩嘢甩流咧，即刻去补嘅。咁佢咧就但系因为当时好匮乏啦，啲人才啊物料都好匮乏。咁佢点样响一个因为个广场咧前一日已经封咗啦，佢冇得去现场试装嗰个， 冇得 rehearsal 啊， 冇得 rehearsal、嗯。咁但系几得意嘅成个故事，呢个系我睇第一个故事，我觉得演得好同埋道德都好嘅。你睇到当年嗰啲人啊，好单纯、嗯嗯。譬如话佢夜晚咧凌晨咧，唔知争一样咩材料，佢要整控制嗰支旗升到顶咧会自动停，嗰嚿嘢咧就系一啲化学物料组成嘅。咁、 嗯、 有个人就坐喺屋顶，但喂大家好啊，大家有冇呢啲铁啊、铜啊乜乜乜啦？佢系咁样样，即系当时嘅社会，然后死啦冇人嚟嘅，但唔系喎，突然间一声成班人涌过嚟，就捐佢哋嗰啲屋企嗰个收音机啊，可能有啲铜喺度，我觉得系都几 touching 嘅吓。咁、结果梗系顺利升到啦，咁但系可以大家睇嘅。咁其中有三个故事，我觉得几吸引我嘅。有一个就系讲女排，1983年咧就系女排第一次攞到，即系郎平嗰届，就喺呢、這个打呢个奥运决赛，就系攞呢个奥运冠军嘅。咁以前咧，83年又係比較窮困啦。咁喺上海有一班人就坐喺條街嗰度，因為得一家人有一個電視機喺度咧，嗰啲大牛龜電視。嗯、但係嗰條天線咧就係屋頂嘅，係 啊 係 啊， 一條魚骨天線嘅、 嗯。我以前香港都係啊， 係啊，有個僆仔成日跑上去，得未啊？得未啊？咁、樣。咁呢個小朋友同另一個小女孩又一個故事嘅、嗯，我覺得好睇嘅。咁、我唔劇透啦、其中一個 咧，我淨係想講，我哋唔好講咁多，係啊，即係佢裡面嘅太詳細。 其中有一個故事，我覺得幾好睇嘅，就係、是、任達華同阿魏英雄做嘅、就係香港回歸。咁、任達華同阿魏英雄咧，我未睇之前，我好驚佢哋講普通話。好彩唔係講翻廣東話。係啊，任達華就係一個鐘錶修理師。咁點解會同又係97年中國國旗升起嗰樣有關呢？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套戲。咁我和我的祖國，我覺得好睇嘅。 好多謝推介。好啦，仲有5分鐘到12點，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快活人》啊，翻嚟我就會有各位淑女、淑男。 耶，馬家姐到咗啦！哇， 馬家姐，哇，好 性感啊！ 太空風咋？ 老豆，你講乜嘢啦？ 淑女關注組稍後出現。 进化出了错误。 不风鸣嘅呢一首《太科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十二点新闻后再见。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訪問的時候沒有說明確實的日期，但就說計劃在兩星期後與岸田舉行雙邊會談。珀斯是西澳洲首府，當地主要從事礦物和能源出口。澳洲總理辦公室未有回應岸田的訪問日期和行程。日本放送協會上星期報導，岸田文雄計劃在10月底訪問澳洲。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四至五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早晚较凉。星期四云量较多，接近周末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89点，跌450点，总成交金额54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71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95半跌4.3，美团162.2跌10.7，恒生中国企业59.92跌1.58，腾讯控股266元跌4.6，南方恒生科技3.37仙2系跌0.26仙。理想汽车75.85半跌4.8，阿里巴巴78.90半跌2.4，友邦保险69.4跌1.05仙，药明生物46.75半跌1.45，李宁60.50半跌6.25。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695，瑞士法郎7.899，澳元4.984，加元5.716，新西兰元4.405，欧元7.6442。每百日元兑港元5.3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633。港金报15,80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24美元，卖出168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江乐道中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江乐道中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彩虹运动场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150系智商定系高度？ 170系重量定系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170啊，我就180啦，拣男朋友拣我啦。 150170，系咪讲纳米楼嗰啲尺数啊？一对小夫妻点样住啊？我唔买啦。 逢星期六下昼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跟我读一次：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 你认真啲可以吗？ 老师，点读都系差唔多噶啦。 当孔子遇上差不多先生，会发生啲咩趣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南区官立小学的同学声演孔子一席话。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 秋季养生食物啦，悠悠妹你好 ，Hello， 悠悠， 马哥姐姐低胸啊，你好 fit 啊， 空袭啊你， 有冇搞错啊？ 弹过嚟啊，弹啲咩过嚟？ 定子， 好啦，讲到话秋季咧，嗱，今日咧卒之有个感觉，觉得就系似秋天啦， 好秋啊，今日非呢秋， 好凉爽啊， 好舒服啊， 系啊，六点零起身一开窗，哇，好舒服， 冇错，嗱咁啊，当然啦，大家都等咗好耐啦，系嘛，系啊，要耕田。系咪？系啦，你只牛应该白拍埋咗一边啦，嗬。好啦，咁其实你话即系秋季养生嘅话咧，有啲咩嘢嘅话特别咧？我哋真系做淑女们嘅话咧，系要留意啲嘅咧，会唔会同肝？ 系啦， 我讲下先，要润咧，要滋润啦， 系啊， 唔好太燥啦，系咪？ 爱情嘅滋润你好多啦， 有，一定有啦。寻晚先滋润咗一次， 系咪啊？ 系啊。 O K， 好润系咪？唔好你今日咁油啊， 好油润啊。 咁我哋会讲下咧，就系呢一个嘅秋天咯噃，要注意嘅啲 嗱，皮肤又开始干啦， 系啊， 同埋啲湿疹啊或者啲皮肤敏感开始出嚟啊嘛，咁咧就呢个时候要饮多啲水啊嗰啲啦，咁同埋咧喉咙咧好干涸嗰啲咧， 但我觉得咧而家咧个叫做即系秋燥咧，你唔系净系饮水咁简单嘅，你饮嘅你个人你都觉得佢就硬系好似咧， 系啊 裂，啲手又裂啦，啲面又裂啦， 好似系咪要嗰啲蜜糖水啊， 系要润。 系啦，滋润啲，系啦，雪梨水啊、蜜糖水嗰啲咯，冇错。因为呢个时间咧，最容易即系出现嗰啲感冒嗰啲症状啦，即系皮肤痕啊，好似你头先话皮肤干到裂咁样啦，同埋个鼻咽嗰啲位咧都好干啊，啲鼻位嗰啲鼻敏感嗰啲人又系发作嘅时间。因为咧呢啲时间好干燥咧，因为水分开始少啊，湿度开始低 低 啊，所以咧就个人又干啦，好 dry 咯，唔似马家姐咁多滋润啊嘛，唔系个个多系咪先？咁就要食翻啲咧啱秋天食嘅嘢啦，系啦，滋补下啦。 即係天然啲，我哋今日唔係話講啲好補嘅嘢，補嘅嘢就等冬天先再講。 秋 天 咧 平補咁樣， 未需要嘅， 未需要咁咩咩綠蓉嗰啲唔需要住啊。 哇，咁早嘅咩？唔係 就係唔使咯，就差唔多。 我記得嗰陣時我屋企咧真係會燉嘅，即係會燉啲綠蓉啊，或者燉心啊， 係 冬天嘅，係好凍嘅時候先至做呢樣嘢。跟住你有一日突然之間唔知，哇間屋咁臭嘅，因為細個你好憎啲藥材味㗎嘛，你就知道係冬天嚟。 佢而家啲香港人真係好少燉嘢喎，係嘛？ 好少喎，嗬！ 真 係 唔識燉 就會 係燉嘢，真係我諗唔係好識，或者係咧年青人又唔中意嗰啲味道。 係啊係啊， 係咪？即係而家少少啲燉嘢啦。係啊，咁所以今日我哋就啲係你會介紹嗰啲係簡單啲嘅， 係 啊。 因為咧，即係我哋你好似今日都有介會介紹啲 會。 正嘢， 因為我好開心。 點啫？ 我見到你嘅就係俾我啲資料啦。咁我見到嘅就係秋天，你話應該要食多啲嘅嘢嘅話咧，當中咧你講緊嘅就係蜂蜜啦。我正正就係呢個蜂蜜呢一樣嘢咧，我最近就睇咗有一個外國嘅醫生嘅一個視頻，純粹因為佢靚仔 嚇，係咩？彈條 link 嚟啊，唔該， 俾你睇。 彈條 link 喎，嚇死我，以為佢講咩？ 彈啲咩俾佢？ 係啦，因為靚仔嘅話，你彈條 link 俾我。 咁跟住我就即刻撳入去睇啦，佢就喺度講緊佢話，好多時候咧即係秋冬啊，你會覺得咧，就算你買幾貴嘅潤手霜都好啦，有冇發覺一樣嘢嘅就係搽完之後等於冇搽咯，因為佢會吸收得好快。咁啊，原因係乜嘢咧？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你本身自己個手上面嘅嗰啲屏障啊，應該係有一啲可能係油脂性嘅嘢，又或者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喺個手都好，或者喺只腳都好，係有好多一啲嘅微生物咧，其實係好嘅，佢係我哋嘅一啲應該有嘅天然嘅屏障，但係好多時候可能我哋已經冇曬，尤其是係而家我哋成個咩啊，洗手啊， 洗 曬 啊， 冇曬啊，所以咧其實你應該要揾一啲嘢去養翻佢，養翻一啲咁嘅微生物喺你嘅皮膚嘅表面，包括嘅就係你嘅面啦，同埋包括係你嘅手，所以咧你先至唔會好似嗱，我哋今日咧同阿馬家姐先去睇咧，好似大象咁嘅， 係啊， 乾到咧好似嗰啲象嘅嗰啲手咁樣啦， 你會唔會每次洗完手都搽翻 cream 啊？ 必須嘅，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買幾貴都好啦，你冇發覺嗰隻搽完之後嘅話咧，佢索曬佢又冇啊，又或者有一啲好好貴嗰啲，你會覺得佢比較係好啲嘅話咧，佢就會比較好，佢好油啊，好 立 啊。 好啦，咁跟住咧就個醫生介紹咗有一樣嘢，佢就話一個禮拜請你做兩次，包保嘅就係可能你做幾個禮拜之後嘅話咧，你嗰啲嘅屏障上面嗰啲嘅微生物，佢會翻嚟，佢會翻嚟嘅話咧，你個手咧就會潤噶啦。 係， 好簡單嘅啫，三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請你要一個嘅就係蛋黃，唔要蛋白。 O K， 因為蛋白你都知道咧，老人會好乾嘅，收緊嘅。我要一個蛋黃，跟住嘅就係要兩茶羹嘅蜜糖， 蜜糖 就係即係佢哋蜂蜜啦，茶羹啊嚇，兩茶羹。咁跟住咧就對唔住一茶羹嘅蜂蜜。一茶羹嘅蜂蜜， 即系铁咗啲羹啊嘛， 铁嘅匙 系 匙羹啫， 茶 high tea 唔需要多，好少嘅啫，一茶羹 嗰啲， 系啦 high tea 嗰只，咁跟住咧你就摆咗落去个，又以麦卢卡蜂蜜更好， 系， 因为咧佢 有 几 多个 percent 嗰啲啊， 冇所谓，总之麦卢卡蜂蜜嘅更加好，因为佢里面嘅就 系 可以消炎，仲有呢一个咁嘅作用， 系， 所以咧你就加咧就系一个一茶羹嘅蜂蜜，跟住嘅就系两汤羹嘅橄榄油， 橄榄油 系啦，捞匀佢，发到匀晒之后嘅话咧，将佢铺喺你自己嘅手嗰度。如果你中意嘅话咧，面都得，因为原来瑞士人咧系成日用呢一种咁样嘅手膜或者系面膜嚟去你谂下瑞士几干。成個佢哋仲要係開暖氣添，所以咧就你擺喺個面嗰度咧，就10至20分鐘，跟住咧用清水洗乾淨佢，一個禮拜做兩次，持之以恆嘅話咧，你就一定會啲手咧就會好潤，同埋咧就會係好暖噶啦。 個 body 咧做唔做得啊？ 個 body 我諗你好多隻蛋咯，你可以嘅， 成個肚都要一打， 係啦 ，OK， 我敷 你可以試下都得， 你敷下你今日低胸咧，敷下 唔關你事。 你乾嘅地方啦，你就嘗試下，你咪好簡單啫嘛，係咪？三樣嘢嘅啫，就同大家可以 試下先。你會唔會滴落嚟㗎？好似加少少麵粉 啊？唔會啊，因為個問題係你係啦，因為你有個乜嘢嘛？你有個蛋黃啊，有個蛋黃其實咧就係佢個黏度喺度，係啊，全部啲都食得嘅咧，幾好， 係啊，係 咪？ 好 啊，係啊，大家不妨可以試下。 係啊，蜜糖敷又好啦，食又好咯。 啊，兩位請教一下先，屋企咧有啲蜜糖咧過咗期，要唔要得㗎？ 蜜糖是没有过期的， 但因为我知道有个迷思在那里，就是那些日本买回来的那些，有个最佳 食用期 想味日期 系啊，咁过咗其实都 OK 噶，因为我都听过蜜糖系冇过期。 我冇听过人哋讲过系话有 expiry date 噶喎， 你试下个味道觉得古怪你。你话你屋企过咗期啊嘛，你拎翻嚟俾我哋试啊，唔通？ 唔系，如果你唔想食落肚嘅，你咪搵呢一啲嚟去就 系敷面咯， 敷面咯，脚咯，手咯。 如果你惊晒面，你咪敷脚咯。 系啊，或者敷你个 body 咯。 系咯 ，body。 系啊，敷 body 咪 OK 咯。 我惊我男朋友投诉。 系啊，黐立立啊，佢成日都黐住你噶啦。 OK， 得。 好啦，头先我封文，我就可以教大家就做到呢个手膜同面膜啦。咁平时饮系咪都好？ 饮好啊，因为咧润肺止咳啦，同埋润肠通便啊，佢嘅功效，同埋可以补脾肺嗰啲润燥。 嗱，我又有个迷思啦。如果蜜糖咧，我又听人讲咧，唔好用嗰个 铁匙羹， 铁匙羹撩，系 系唔应该嘅。 亦都唔好用热水嚟开， 冇错，佢个活性系会冇晒。 系啊，即系攞啲木棍仔啦，撩少少啫。用冻水开啊，我想问 系咪？用冻水开， 即系开咗，然后加啲热水， 加系系暖翻嘅吓。即系你可以用冻水加热水整暖咗咪沟咯。 嗯， 系咯。 但系就唔好用热水，即系滚水大滚水冲咯，系啊，因为会。酸嘅， 酸又便秘啊！ 即系呢一个时候秋天嘅话，就可以饮多啲， 系啊，饮多啲蜜糖。系啦，但如果你系嗰啲譬如你喉咙唔舒服啊，冇痰干咳就可以用饮蜜糖。但如果你话好多痰嗰啲咳咧，就唔适宜饮蜜糖咯。 哦， 因为仲野痰啊。 哦， 系啊，所以唔系话一咳就要就可以饮蜜糖，只要你自己要视乎翻你自己系干咳定系有痰嗰只咳。 嗯， 有时你喉咙痕啊，好干嗰啲咪可以咯。譬如你咳到已经话绿色嘅啲痰，咁啊梗系唔好啦。越野越多， 系啦。好啦，咁除咗你话蜂蜜之外嘅话咧，好得意啊！你呢样嘢嘅就我冇谂过，就系原来喺秋天要食个南瓜。 系啊，南 瓜 一年四季都啱嘅， 因为 Halloween 啊， 唔系 Halloween 就到啦， 系啦。 咁南瓜有润燥养生嘅功效噶嘛？咁咧特别喺秋天咧就最适宜当主食。有时你唔食饭，食个南瓜啊，煲个南瓜汤都好，因为南瓜有丰富嗰啲维生素 B 啦、胡萝卜素啦。咁咧，我哋人体吸收咗咧，就会变咗维生素 A。咁维生素 A 咧，可以保护我哋嘅鼻啦、喉咙啦、肺啦，同埋呼吸道嘅黏膜嘅健康。 啱晒啦，你 系啊，所以系啦，嘅黏膜系啦，可以增加你嘅黏液， 哦，增加你嘅黏液， 同埋增强你嘅嗰啲免疫力。系啦，所以秋天食咧，食多啲都好嘅。一个 南瓜我中意嘅， 南瓜你 即系点样整都得，煲汤 又得，煲汤又得。 O K， 系啊， 好啦，仲有咧，仲有啲咩嘢？ 仲有咧就系莲藕啦。 哇，我最中意， 最中意啊！ 莲 藕、绿豆嗰啲章鱼汤 嗰啲啊，好正。 有莲藕咧夹住啲猪肉或者鱼肉咧，免治嗰啲咧，真系煎咧都好好味。 莲藕饼嘛，好味到死啊！ 好咁嗱，因为咧莲藕咧就有。可以食生藕或者熟藕嘅， 生 藕、老藕、老就揾嚟煲汤， 老藕留嚟送俾你啊嘛，家姐。 你讲嘢小心啲啊！ 我唔系话你， 我叫佢小心啲。 嗱，因为咧，如果你口干舌燥啦，热气嗰排咧，可以攞呢个嘅莲藕榨汁。生嘅莲藕榨汁加少少蜂蜜， 莲藕汁 系啦，甜甜地嘅 莲藕好甜嘅本身。 莲藕系啊，生食咁生榨汁就可以帮助你降火嗰啲咯。咁但系如果熟煲汤啊嗰啲莲藕咧，就适合肠胃比较虚弱啦，消化唔系几好嘅人啊。咁饮呢个莲藕汤或者煮餸就好啦。但系咧有啲人咧唔系好适宜食太多莲藕嘅，例如糖尿病啦，或者消化道溃疡啦。易胀气啦，同埋夜晚你都唔好食太多莲藕，会滞住啊。 嗯， 系啊，同埋女性生理期咧都唔系好适合食生嘅莲藕。 嗯， 系啦，熟嘅就冇所谓，系因为生藕比较寒凉。头先讲咗话降火啊嘛， 系啦，生藕搵嚟泡啦， 系啊， 泡生藕好。 难 嘅，我家姐成日都抛，系啊，你搵人抛咯，好，你唔好 proud 咯， 去 proud 我，好啦 ，proud 就抛生藕咯，好啦，另外仲有呢一个，我觉得嘅就系真系秋天系唔知点解好 不能缺少系嘛， 不能缺少嘅就系 梨啦， 哇，雪梨啊， 你中唔中意食噶？ 好中意， 我都系， 好多汁噶， 水晶梨啊， 秋天嗰阵时咪即系中秋啊，咪有啲梨啊，有啲灯笼 啊， 系啊， 嗰啲梨就系当做啊嘛， 系啊， 所以咧就好适合，因为梨咧又可以润肺。 止咳清熱解毒啦。秋天引起嘅乾咳咧特別啱啊，同埋你成日飲極水都覺得好口渴嘅朋友啦，仲有你便秘嘅朋友咧，都可以食梨去解決噶。好多嗰啲戲曲家啊，你哋嗰啲歌星嗰啲咧，都好多都用飲啲梨汁咧去滋潤嘅喉嚨， 揾嚟潤喉。 係啦，梨咧你可以加啲冰糖啊、蜜糖啊、燉川貝啊， 係啊，好飲啊， 好正啊， 好潤啊， 覺得係可以舒緩你個咳嗽咯。但如果脾胃虛弱嗰啲就唔適宜食太多嘅嗰啲梨咯，即係都始終寒寒地啊嘛。 好啦，最後尾啦，要介紹嘅呢一個就係我都好中意嘅，同梨都可以一齊即係燉嘅係嘛？ 平民燕窩， 耶就係雪耳啦，係 啦，冇錯啦，可以燉我嚟煮啊，整糖水又得啊，煲湯又得，煮餸亦得。系啊，雪耳蒸鸡啦，云耳雪耳加啲红枣啊、金针咁样蒸鸡都好正啊！系啊，因为咧佢雪耳咧好丰富嘅氨基酸啊，可以润肺新津，又可以舒缓我哋皮肤嗰啲痕痒啊、干燥嗰啲咧，即系燕窝咁样食斋嘅朋友咧，食素嘅朋友咧。就用呢个雪耳代替燕窝就最好噶啦， 正啊！好啦，一阵间转头翻嚟嘅话，会教大家嘅就系会用头先我哋所介绍嗰啲材料嘅话咧，整翻一个就滋润嘅汤水，唔好行开啊！正唔正啊？头先嗰啲嘢啱啊，嗬，啱使啊！好，一阵间翻嚟再见。We've been here before, it's strong enough to save us. Oh, baby. Lo que tenga que hacer por nosotros, haré lo que pidas. Dispuesto a humillarme por ti, toco fondo en mi vida. Escucha. Can't avoid it. 沙拉姐悠悠主理。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紧嘅就系秋冬嘅食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啦，全部都好啱味噃，系咪？ 好啱你。 好啦，到而家咧，你就要麻烦咧，就话 Yoyo 要教我哋咧，就系话要煲啲汤水啦。你知我哋三个都系汤怪， 系啊，超简单嘅汤水。今日嘅秋季滋润汤水系三样材料啫。 咁好， 系 即系头先我个手膜同埋面膜咁系嘛？ 系啊， 一定要简单。 咦，系你头先嗰个系 三 样 咋？三招料啊。 系啦，三样南瓜一斤， 正 雪耳一个。 一嚿就得啦， 咁少啫， 佢发大啊嘛， 系啊，我成日咧 死蠢， 但系有人同我讲嘅就系话要买一啲嘅就系咩咧？诶，碎嘅雪耳， 系 唔使咁贵，唔使咁贵， 我都得嘅， 系啊，碎嘅雪耳都得嘅，因为你发开到好多噶嘛，死蠢， 我哋有嘅唔好内行，我哋我哋淑女淑女， 系话淑女关注组啊， 我哋要淑女，唔好 关注下呢啲礼貌， 对唔住，对唔住，收翻， 今日着得咁靓，低晒胸喺度讲啲咁嘅嘢，系咪 咯？ 嗱，雪耳一个，排骨头一斤， 排骨头好， 嗱都系要腌咸嘅排骨头啦，都系我至爱啦，腌六个钟或者腌过夜。真系嗱，争好远啊！ 真系， 你唔腌真系争好远。腌完咧，食过咧就翻唔到转头。咁雪耳就浸软咗之后，就剪咗个底佢啦，硬嗰个位剪咗佢啦。咁南瓜我哋就连皮切件， 系 连皮， 连皮切件南瓜， 系啊，连皮切件。咁咧就全部材料啦，就我哋腌咸咗个排骨咧，要飞水啊，记得唔好腌完之后就直接 飞咗先腌定，腌咗先飞水， 腌咗先飞。 大家记住，腌完先飞水。 系啦，先腌后飞， 冇错，腌完先飞水。 系 咁之后咧，我哋将所有材料啦，就用室温水啦去煲啦，煲滚咗之后咧，就12至14碗水，系啦，煲滚咗之后转细火煲一个钟咁就搞掂。 好呀， 咁快 啊！你中意可以打烂啲材料，好似细汤， 佢好中意啊，就攞一半出嚟，跟住搵嘢打烂，再摆翻嚟煲。 我啲仔唔食雪耳啊，我试过煲个雪耳糖水俾佢哋，佢哋一摆嚿雪耳落口就。 咁好食嘅嘢， 挖出嚟晒，小朋友可能有啲唔中意。 你教得唔好啊，交两个仔俾我，我帮你教。 系咪啊？系好啊，马家姐， 十八岁之后还翻俾你。 好啊，好啊，好啊， 唔使你咁粗鲁。 多谢教嘅呢一个汤，其实基本上而家呢一个时候我饮嘅话就 好啦，好 好润啊， 好滋润啊。 身体或者要再加啲咩嘢落去嘅？ 蜜枣啊， 使唔使啊？我就想 勾晒甜噶啦，有 系喎，有 同埋排骨头又腌咸咗咧，同埋如果。食素嘅朋友咧，可以唔落排骨头，落腰果嗰啲都好。 Hey, very good， 好，今日要多谢晒 Yoyo 妹，多谢晒马家姐，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话：，目前本港混合免疫力强，因为新冠疫苗接种率高，加上大部分人口曾经感染，即使接种第一代疫苗，有关 T 细胞保护力亦都有足够嘅保护，但主要系防重症同死亡。而家其他疫苗都未做到防感染。政府收到 BioNTech 針對 BA.4 或 BA.5 雙價疫苗加強針的認可申請，並爭取盡快公告。孔凡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值得引入雙價疫苗加強針，初步數據顯示雙價疫苗對變種病毒有好效果，產生的保護力比第一代針對原始病毒的疫苗效果更好。他說暫時未收到相關文件，相信衛生署處理之後很快會交專家委員會和科學委員會審視。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本港要應對涉及變異病毒株 BA.2.75， 最重要是推動疫苗接種，而不是拖慢零加零檢疫安排的推進。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加坡出现涉及 BA.2.75 的个案已经两个月，当地过去28日相关的死亡率大约是 0.02%， 较之前未出现这种变异病毒株的时候还要低。他认为只要做好疫苗接种，无需担心 BA.2.75 病毒。至於政府收到 BioNTech 針對 BA.4 或5研發雙價新冠疫苗加強針的認可申請，何柏良說，政府最好在今年內甚或在今個月內爭取到雙價疫苗來港，讓相關的長者優先接種，對整體預防重症有很大幫助。

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自已，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还蒙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发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厌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意义，怎么日夜做事，想彼此重新开始，收起诺言，无疑你我极致，习惯越错越是感触多少日子，别要逼死我，直到难逃一劫，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为决裂而胆怯，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道歉，爱更加深切，明知心死都靠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真力怕停止，才触发着极这种默契。 天断人间。 在一间魔法学校里面，每一个学生毕业前都要经过毕业考试，而考试的内容都由他们的指导老师为他们度身订造的。 老师你好， 这个学生叫做小远，他今天有点紧张地踏入指导老师的教员室。好不幸啊，他被分派的指导老师呢是以严厉见称的， 过往八成跟住嘅学生啊，都因为毕业试失败而被迫留班嘅。究竟今次指导老师会制定佢乜嘢考试呢？会唔会派佢同一条魔龙打交，证明佢打交叻呢？定系会指派佢去研究所，整一啲新嘅魔法，证明自己老叻呢？ 小袁同学，你所有科目都考第一，唔错喎！ 多谢老师。 小袁露出好得意嘅微笑，心谂今次嘅毕业试一定可以轻易过关啦。 又唔好开心住，嗱，听住啦，老师要委派你同一个平时学科完全无关嘅任务俾你。 吓、啊，同个学科无关嘅任务？吓、嗯，点解啊？ 冇得解。我话系就系、 是，指导老师露出残忍嘅微笑，因为呢个任务系前所未有咁困难噶。一连几日，小袁远远咁监视住，应该话保护住呢个小朋友。眼前呢个小朋友，佢真系好惊，因为佢要保护佢，保护佢，等佢唔好有事。呢、这个就是小袁毕业试的内容啦。 嗱，呢个男仔呢本来三个星期内呢就会遇到意外而身亡㗎啦。你考试就係要向呢三个礼拜内尽力保护呢个男仔，做佢嘅守护天使。嗱，只要让佢避过三次意外，你就可以毕业，个男仔都可以继续活落去㗎啦。 讲完之后，呢、这个老师攞张相出嚟，相里面就是一个天真烂漫嘅小男孩啦。 冇问题，我一定可以好好完成任务。老师，你睇住嚟啦。 小袁松咗一口气，保护一个小朋友对一个魔法师嚟讲，呢、这个任务真系太简单。佢哋本来就经常用魔法去帮助人类噶啦。 小袁，唔好咁快开心住，嗱，我讲明先吓。你唔可以用魔法完成任务噶，呢、这个就系条件之一啦。如果你违反咗，就毕唔到业噶啦。 咁好啦，我一定会算你咁样完成任务嘅。 于是小袁就喺人间时刻咁保护住呢个男仔，无论落雨定系好天，佢都唔敢离开佢半步。只要佢一离开屋企翻学啫，佢就跟上去啦。虽然小袁是魔法少女，但是她体质都是一个少女，同一般人无异。经历了连续几日的监视，她终于体力透支了。有一天她跟着跟着，忽然之间晕了在街。不知过了几耐，她听到个男仔的声音不停说： 姐姐，姐姐你没事吗？ 小袁一擘大对眼，咦，她保护个男仔，现在就望着她跟她倾偈。 啊，冇事，我只系好多日冇瞓觉，又冇乜嘢点食嘢，所以晕啫。 姐姐，咁不如你嚟我屋企休息一下。 小袁心谂啊，如果佢去佢屋企，咪更加可以保护到佢咯。所以佢都谂下，好啦，就跟住佢翻屋企。点知一翻到去，门一打开啫，哎呀！小袁闻到一阵好奇怪嘅气味啊！ 啊，你千祈唔好开灯 啊！我闻到煤气嘅味道啊！ 小袁闻到煤气嘅味道，制止咗个小朋友唔好开灯住，即刻冲去厨房。果然见到煤气掣，咦？点解扭开咗嘅？佢即刻就闩翻个煤气掣啦。佢心谂：如果佢今次冇跟佢翻屋企啊，可能小朋友。细细个唔知道，一开灯，哇，咁就唔知点算啦。第一次嘅意外已经排除咗啦，只要过多两次咧，呢、这个男仔就可以避过大难啦。 哇，好嘢，任务已经完成咗三分一，哼，我一定要更加努力。 原来呢个男仔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妈妈每日都要做到好夜噶。于是呢个男仔每日只为自己整一个即食面嚟食。 佢见到自己将一个即食面摆喺面前，小圆好感叹咁叹一口气就话啦：， 唉，等姐姐帮你煮一餐正正经经嘅饭啦。 原来小圆平时都研究一下厨艺嘅，佢将雪柜里面仅有嘅食材拎咗出嚟，啊，好好烹调之后，经过一番努力，似模似样嘅晚餐就摆咗喺饭桌上边啦。呢、这个男仔瞪大对眼望住热腾腾嘅饭菜，佢真系好耐冇食过啦。佢狼吞虎咽咁食，食食下眼泪竟然流咗落嚟。 哎呀，你做咩喊啊？是不是那些饭菜的味道太难吃了？ 不是啊，姐姐，实在太好味了，多谢你啊，我好喜欢啊。 后来这个男仔的妈妈回到家，见到咦多了个姐姐的，都一面错愕。男仔就介绍给他听了，妈妈热情地说不如暂住在这里啦。小圆就决定住了下来静观其变了。第一，小圆陪住男仔翻学，一路个小圆心都不停谂。 下次意外会系啲咩嘢呢？ 当佢只系谂紧呢个问题嘅时候，突然间见到天上面有个黑点急速咁变大，即系有样嘢跌紧落嚟。佢即刻反应过嚟，一拉拉开个男仔，就听见。哇！有个花盆喺楼上掟咗落嚟啊，仲有啲碎片飞到个小圆只脚度，啪一声介损咗，流咗啲血出嚟添啊！ 哎呀， 姐姐你冇事啊嘛？你只脚流紧血噃、啊， 我冇事，我哋继续翻学啦。 虽然只脚受咗伤，但系小圆好开心啊，因为佢帮小男孩躲过第二次危机啦。虽然而家只脚系受咗伤，但系觉得冇事咯，继续行咯。 姐姐啊，啲人掟花盆咁衰，我去同保安叔叔讲啫。 讲完之后，个男仔就向大厦管理处跑过去啦。小圆想拉住佢啊，但只脚受伤，好痛，行得唔快。说时迟，那时快，个男仔跑到马路中心啦。就喺呢个时候，一架轻型货车急速驶嚟，睇嚟就要撞到个男仔啦！小圆吓到大叫一声，佢乜嘢都唔理啊，举手念起咒语，用魔法将架车一推，推开咗啊！哎呀，好危险啊！好彩啫，争少少就撞到个男仔啦！如果唔系小圆用魔法啦，今次都唔知点算。三次意外都过咗啦。不过因为小圆用咗魔法，违反老师嘅规定，睇嚟今次佢唔可以毕业咯。不过佢冇后悔，因为佢觉得自己嘅决定系正确嘅。 小圆，睇嚟你除咗读书成绩好，其他一啲常识都冇。你唔知道唔可以俾小朋友随便冲出马路嘅咩？你连呢啲常识都冇，唉，你会魔法都只系徒然啊！今次你只系运气好咋？如果嗰部系重型货车，你嘅魔法根本就带唔走部车，个细路仔早就车死咗啦。 谢谢老师嘅指导，我知道错啦，我下年会再努力争取毕业噶。 乜？我有讲过你今年毕唔到业咩？ 吓，你嘅意思系？ 我见到你煮嘢俾个小朋友食，你嘅厨艺都唔错，学校应该冇教你啦。所以你除咗读书之外，都有其他嘅长处嘅。而且你为咗救佢而令自己只脚受伤，系一种非常崇高、舍己为人嘅精神。所以。恭喜你啊，小圆，你可以毕业啦！ 好嘢啊，多谢老师。 虽然今次老师对小圆嘅表现唔系太满意，但系起码小圆为咗救人，愿意破例使用魔法，而且佢煮咗餐饭，温暖咗一个小朋友嘅内心。呢一样嘢系魔法都做唔到嘅。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黑天空里边粒尘，在太空到处飘，不用送尽。连日垃圾太少不够打，不应要狠。连把斧头劈开恶所救。 时间播放完毕，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翻屋企啦。啊，唔系搬嚟屋企。 头先嗰个细路仔系边个嚟噶？把声， 佢犀利。佢咧，佢以前扮嗰啲家嫂嗰啲咧，又得， 又系似。 你记唔记得接扮家嫂？ 记得。 喺乡下嚟嘅老婆， 啊、 你记唔记得？就系佢啦。 风花雪啊嘛。 风啊，系剧名我唔记得。风花雪咁啦，而家今次咧扮一个可怜嘅小朋友，又扮得好好，真系。 一一把声好似， 我都觉得系。你知唔知有时其实咧，佢正经讲嘢咧，我以为我录过咁嘅 trailer 咩？ 啊系咩？ 系即系有时我哋会听我哋香港电台啊嘛，跟住我听嗰阵，我应该录过啲咁嘅嘢咩？跟住发觉啊，原来系经文嚟嘅。 哦， 系啊，好啦，你唔好再扮我。 蔡经文小姐，多谢晒今日 为我哋演出呢个多才多艺啊，同样。 好，时间差唔多啦噃，听日时间十点半。 十点半老友。 我丢个十点半， 你唔知你呢排其实都枕住有啲， 你又迟到早退， 系咪啊？ 即系佢事先张扬啦，迟半粒钟。 冇错， 十点十点十点十点 ten o'clock。ten o'clock see you ten o'clock 我头先都十点半你都讲 我忍咗好耐啦， 十点半 好啦，拜拜。在百思之中看出彩。想爱实更多花瓣，亦未算难。Oh yeah, oh oh, oh yeah, oh oh。将平凡成为迎风的帆，将摇篮成为蓝天的岸。细世界会变百花世界。Oh yeah, oh oh, oh oh。更多更多渴求，会有更高报酬，更多更多享受。 想放下， 翻屋企啦喂， 就快啦， 喊喊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佢都食， 哇，现在就冇力。哎呀， 越快快啦， 就冇电， 张张快快啦， 食下面， 食下面，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哦哦哦哦，现在就快乐。